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早晨，朝早6:07，咁啊，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喺星期一嘅早上，2021年11月15号啦，咁啊，陪住各位听众起身啦，一个星期咧啊，忙碌嘅一天咧，又从今天咧就开始啦。咁希望大家都系啊精精神神，咁啊去到咧就系好好地面对自己眼前嘅工作啦，吓做好工作之后咧，其实啊之后食餐饭咧都会啊安乐啲、舒服啲啊，系咪？如果唔系吓做到啲嘢咧半天吊咁啊，你即系都冇安乐茶饭食噶，到时啊仲惨。所以咧有阵时精精神神工作咧，反而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早晨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我哋当条路人生嘅道路行得远嘅时候，啊忘记咗点解当初要出发嘅、哦。虽然个结局可能都系一样，又有好多咧就系事情发生嘅时候，令到你有啲手舞足蹈、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过我哋成日都要记住一样嘢，千祈唔好因为行得太远而忘记咗点解要出发。人生有很多的选择，可能都已经慢慢见到很多不同的端倪。有时候你人生的计划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到就进行，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原来又不是的、哦。我们要怎样去到做，怎样去到处理每一个的难题，都是靠我们的心力的。心力最根本的位置，有时候就可能、 你仍然就记住你自己当初行第一步的时候这个的感觉。我们在最初的时候许下很多不同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抵达得到某一个的境界，去到某一个的终点。你都凭住一个的梦想或者一股的目标的努力，可以给予我们很多积极的力量，找到人生啱的方向，坚定前行。所以呢，纵然有时候是辛苦的，不过呢，你当初就应该要想起最初那个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人呢是很得意的，可能好像行山一样，行下行下有时候不觉意，哎呀，荡失路迷路，需要停一停，唞一唞，喝啖水，或者拿个地图出来望一望，找回你自己当初的起点，然后再制定你自己一个终点，咁就揾翻条路出嚟，咁咪唔会成日行错路咯。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时，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便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秘密，如像顽童若顽固得很，对便勇敢，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走避，不管哪个信自己，留下我未对我舍弃，咬着牙关 6:13，古巨基初心，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7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哈，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工作得耐之后，觉得颈梗膊痛，后尾枕嘅位置甚至乎会出现一啲短暂嘅刺痛咧？如果冇特别原因触发痛楚，可能你就患咗枕神经痛。有只医话呢一种痛症嘅成因好多，常见嘅患者咧就系因为长时间维持不当嘅姿势，影响咗头颈肌肉，以致到有相关嘅痛楚。过往亦都有一啲教师因为长时间用电脑，兼且你要耷低头改簿，就令到颈椎嘅肌肉发炎，引致到枕神经痛。严重嘅话，成个人会梗晒，真系翻唔到工噶。注册只医就话啦，枕神经痛多数咧都系发生喺头部嘅后方，颈椎对上嘅位置。痛楚大概维持半秒至到一秒左右，感觉咧就好似俾针吉，又或者有啲似电击嘅感觉。部分人嘅痛楚可以蔓延至到眼部、耳朵，甚至乎系太阳穴嘅附近。痛楚多嘅时候，可能系会阵发性咁样发作嘅，不过亦未必系有特别嘅原因触发，可能系患者嘅某啲动作，甚至乎情绪紧张或者打乞嗤，都有机会衍生呢啲痛症噶。不过呢啲痛症其实都几影响人嘅日常工作、睡眠同埋日常生活噶。临床上面所见，患者治病嘅成因好多，例如涉及咗颈椎劳损退化、交通意外或者系椎间盘突出等等。而比较常见嘅咧，不外乎都是日常生活的姿势欠佳，而且上述的情况很多时都是出现在上班族的。脊医就说，不少患者工作的时候需要使用多过一台电脑的屏幕，所以头部就会经常来回转动，同时因为姿势欠佳，很多时低头或者向前倾，长期保持这些姿势就会病发的了。他提醒大家，除了要保持正确的姿势，亦都要避免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最好可以每隔半个钟头就稍作休息，同埋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如果患者遇到枕神经痛，可能会自行按摩，不过呢，脊医对这一方面就有些保留了，因为他说在未知道痛症成因底下，按摩不当可能有机会加剧肌肉发炎，甚至会压迫到神经线的。所以建议大家，若果真的有不舒服的地方，最好都是先咨询一些专业人士，寻求一些协助，看清楚自己的状况，才对症下药，找回最能够帮到自己手舒缓痛楚的方法。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飘，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yeah。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我无视，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You're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世上，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 我收养，会怕贸然跌伤。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ke my day. Yeah. Oh oh oh oh.Sunshine, yeah. Live and work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梦想似你，无一位可相比，伴我追逐传奇。 Day，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些身边的事可以怎 么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在昨日的时间，今天见到有一个网志，发展局局长的，我们就说到有一个叫支援非政府机构善用空间政府用地资助计划。好了，即是跟用地有关的了。原来至今总共有20个非政府的机构项目获得资助的，其中就在这个坚尼地城卑路乍湾海滨休憩用地旁边政府用地的项目。好了，做什么的呢？有一个叫做由非政府机构建造全港第一个结合水耕、鱼菜共生和有机耕种的社区农圃。咁啊，而东区海滨旁咧就会兴建多个嘅用途活动中心啊，推动咧就系一啲艺术嘅文化发展。就咁听咧，我觉得都系相当之唔错。原来政府咧就冇计划短期之内咧就用完整笔嘅拨款嘅，咁之前有啲拨款啊，咁而家咧批出嘅20个嘅项目入边，咁11项咧即系批出咗前期工地勘察以及咧就设计嘅款项，咁有关团体咧仍然需要下一个阶段咧就向发展局嘅申请较大额嘅工程费用噶。咁佢哋都有啲建议嘅，咁就话到咧，咁希望可以尽快咧就完成有关于咧就系相关嘅工程。咁其中咧就头先提过啦，有2000平方米嘅政府嘅用地，咁建造咧就第一个咧就系呢一类型嘅社区农圃。咁其中一啲顾问就表示啦，呢个农圃咧就系亚洲第一个，系亚洲啊，集三大主要农业技术嘅临海社区农圃。咁希望咧就为社区带嚟一个全新嘅体验嚟嘅。咁我哋成日都话啦，人咧要活得快乐，其实有阵时身为一个石屎森林啊，有啲艰难嘅。因为点解咧？我哋要揾多啲机会咧接触一啲大自然啊。如果你话能够喺社区嘅位置，咁啊有一啲咁大型嘅农圃，仲系亚洲第一个添。的而且确咧可以俾到好多机会我哋咧就走进呢一个咧就系植物嘅世界入边。 他们都说到希望这个龙浦为社区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等到公众就接触农耕的技术，也都可以就给大家了解更加多这一类型的耕种的方式，同时间这类耕种也都可以带入去譬如学校啊、社区啊、老人中心等等，等不同人士呢就可以互相去到呢就协助，从中呢就得到更加多的正能量和快乐。一起耕作呢你估不到辛苦得来真的呢可以令到大家呢展现出大家的微笑的、哦。所以这类型的譬如社区农圃呢我觉得呢都可以几值得呢就推介支持的。社区农圃启动的时候其实遇到不少的困难的。又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知道有问题不紧要一起解决它。有啲咩问题呢，例如喺建筑设计方面需要呢就係就不同嘅部分以及持份者好好沟通啦。好彩呢咁中间政府就協調，咁令到呢、這个农圃呢就得以落实啦。另外一个呢就係休憩空间呢，咁位于鲗鱼涌海滨嘅一幅嘅用地嘅。咁批出咗之后呢都希望呢就可以推动到艺术文化嘅发展、个人身心灵发展同埋创意嘅理念，亦都会呢就向市民推广一下呢就係关于东区嘅独有特色，增加一啲海滨嘅活力。我自己呢就觉得呢一类型嘅叫做活用社区土地呢就真係相当之唔错啦。我自己亦都比较上呢就係支持譬如龙浦呢类嘅，可能我自己都成日接触到大自然啦。所以如果觉得市区入面可以俾到机会我哋呢可以好好地同大自然沟通一下，咁令到大家呢都得以呢可以放松一下嘅话呢绝对係一件好事啊。咁坊间仲有好多唔同地方呢大家去一去望一望嘅时候呢都可以有一个呢就係快乐嘅活动空间嘅。例如係一啲二级嘅历史建筑物啊，有好多譬如位于佐敦嘅亦都有㗎。一啲建築校舍咁亦都會改建成為戲曲嘅教育中心，咁明年底咧亦都咧就會投入服務噶啦。所以咧，只要留意多啲啊，我哋身邊嘅建築物嘅話，一定可以為我哋帶嚟一啲嘅歡樂噶。有啲甚至乎咧就80年嘅老校舍啊，列為咗法定古蹟之後啦，咁亦都有啲咧就嚟緊啊，防空洞改建成為圖書館、天文裝置等等嘅。所以話咧，其實社區啊不斷咧就去到改進緊嘅，咁大家咧多啲咧留意住身邊嘅事情，就可以為你帶嚟更加多嘅歡樂噶啦。 心中藏。 早上6:29一首嘅作品嚟自刘德华嘅《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听听新闻简报先，咁啊，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朝早继续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6:00-10: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下跌，主要不满经济政策。调查显示，拜登支持率大约41%，低于6月的50%以及9月的44%，只有39%受访者满意拜登处理经济问题。受访者不满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和供应链持续紧张。另外，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迪斯认为，重点是拜登已经正确处理经济问题。他指出，拜登上任的时候，美国全方位面对经济危机。财长耶伦相信17,5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投资以及本地开支，如果获得支持，将会有助通胀回落。预料拜登稍后签署已经获跨党派支持的10,000亿美元基建法案，相信有助建设各州基础设施、创造就业职位和扩建宽频网络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节。王毅表示，中国作为东盟国家最大邻国和最可靠长期战略伙伴，始终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王毅强调，中国和东盟国家一直将南海问题放在双边关系的恰当位置，推动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发展。去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以此为契机，在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基础上，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更好寻求合作共赢。英国利物浦发生汽车爆炸，最少一人死亡，三人被捕。汽车爆炸发生在利物浦一间医院外面。被捕三名男子年龄分别29岁、26岁和21岁，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案的相关条例被捕。不过，当地警方表示，专责反恐的探员仍然正在主导调查，暂时案件未被列为恐怖主义。另外，警方暂时亦未能确定爆炸中死者身份。以色列反恐反洗钱部门实施新例，规管数码资产交易，禁止洗钱和恐怖融资管理局提出的新规例，要求服务供应商核实和确认用家身份、汇报交易活动、监管风险和户口账目。另外，新例容许投资在加密货币的合法收益转账至以色列的银行账户。新例适用于提供数码资产管理的服务供应商，涵盖债券、贷款、股票和存款。另外，亦适用于提供加密货币和金融科技的供应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感， 饰演乔三丽嘅演员毛晓彤就咁样形容三丽嘅性格。 虽然生活过得平淡，但很享受这种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宫廷静香。想回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那等着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6:36，咁啊出边系21度啊，咁啊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1%嘅。早上嘅时间呢啲啊，梗系最好就系咩赖床唔起身啦，睇下佢起咗身未先。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似乎你咧系可以抵御到呢个赖床噶噃。 哇，今日系几适合赖床噶、哦。 梗系啦，呢啲咁嘅天气。 凉凉地喎，仲系 系啊， 系啊， 个天光咗未啊？ 未算好光，都不过光我头先起身少少噶啦，我头先起身直头就好暗嘅，不过过咗呢10多分钟之后咧，慢慢开始光噶啦、嗯，但系咧，我开咗个窗嗰条罅咧，都啲、嗯、风系咁摄入嚟嘅，咁、 嗯、 所以朝头早起身咧，咁大家着多件衫啦，如果出门口，同埋我睇天文台话，小雪嗰日咧，即系嚟紧，其实今个礼拜尾啦开始，咁跟住又再冻啲咯。 是啊，即是啊天文台呢都同我哋讲呢，下个星期嗰个嘅温度呢又有啲变化啦吓。咁 见到。小雪啊嘛。 冇错啦。 22号冇记错。22号 ,11 月22号咁见到天文台嗰个 logo 呢，即係个九天天气预报都系气温急跌嘅。咁最低气温呢会去到17度。喂，星期二嘅时候，下个礼拜二啊 ,23 号呢仲会去到16度添。 会咗， 会咗， 系要准备定啲褛啦。大家好似等咗好耐咁啊嘛， 听到背脊都寒一寒啊！哎呀， 喂，不过又真系要小心啦，因为咁舒服嘅天气咧，可能大家咧就会赖喺个被窦嗰度啦，翻工可能会迟到啦。咁、我寻日咧就见到一单新闻咧，就喺日本发生嘅，就系同迟到有关。不过个事主咧就唔系话赖床啊，或者迟咗翻工。而系咧，佢系一位揸铁路列车嘅司机嚟嘅。咁佢咧就揸住一架空车，即系冇载乘客嘅列车啦。咁咧就驶咗入一个错嘅地方，咁跟住咧先驶翻去一个啱嘅地方。 吓，唔系嘛？ 唔系电脑噶啦咩？已经 系啦，唔知点解啦。咁总之佢应该要翻厂嘅。咁总之就行错少少条路啦。咁跟住咧，翻翻去佢原本要去嘅地方咧，即系同人哋交接嘅时候咧、 啊， 就迟咗少少，迟咗两分钟好似。 吓、啊、哇，好大件事啊！日本啲铁路 系啊，好大件事系嘛？迟咗两分钟，咁跟住交接嗰个司机再驶翻出去咧，比原定嘅时间咧，其实只系迟咗一分钟啫。即系其实佢哋本身应该系预松咗嘅。 吓、 啊。系啦，即系预松晒噶啦，即系可能佢喺度交接，咁大家可能打个招呼啊，预备好啊，跟住先驶去月台咧，就比起去到月台原定时间咧，因为咧，佢系驶错咗路线啦，咁啊迟咗一分钟，咁啊对于可能喺日本嚟讲呢个咁守时嘅地方咧，就好大件事啦。咁于是公司咧就话要扣佢人工， 哎哟， 扣翻一分钟四蚊， 真噶？ 真噶，四蚊港币啊！ 吓，系啊， 扣翻四蚊港币。 咁啊，都系一个哦嗱，钱咧，我觉得嗱真系少嘅，但我觉得俾人扣咧，嗰、那个尊严是大啊。 吓， 系啊，因为个个都冇俾人扣，你谂下，你成间公司咁大间公司，个个都冇俾人扣，唯独是佢俾人扣咧，呢单嘢真系扬到出嚟冇面啊！ 嗱，你真系太了解日本文化啦，小白，我真系不能够不同你 share 呢一单新闻。 梗系啦， 咁又真系嗱，虽然嗰个报道咧，佢冇讲到嗰、那个即系事主即系点解之后要咁做啦，但我觉得你咧呢一、這个解释咧系合情又合理啊。可能佢真系觉得哇，有冇搞错啊？即系咁样都要扣我钱，就好冇面啊，好为佢嘅自尊咧。佢反而反告翻间公司，就话克扣佢四蚊人工，即系四蚊港纸啦，计翻做，就索偿咧系数以十万计嘅一个赔偿嚟嘅。 哇！ 系啦，咁啊到最后咧，嗰、那个报道佢就冇讲到佢而家成唔成功索偿啦，可能佢仲即系仲处理紧啦呢件事。不过嗰个反差都几大啊吓。 系咯，真系。反咬公司一啖、哦， 咁佢又真系迟咗嘅，咁但系四蚊啫，我唔知咧，可能我人算啦，系四蚊了嗰件事就算啦，咁样。不过你又讲得啱嘅，可能佢又觉得自己觉得有道理，冇理由咁样扣嘅，咁样啦。即系我唔知佢哋啲约章系点样写啦。都无论如何咧，我都希望今日星期一咧，大家可以准时翻工，咁啊，冇咁多呢啲纠纷咯。 啱啊，咁啊，大家要起身嘅时候，听到个闹钟咧，就即刻起身啦，拎开张被，咁啊，唔好再赖床啦。虽然呢啲天气赖床简直系一流啊。 好啦，我而家都翻嚟啦。 好啦，转头见你啦，再见。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今日天气冻冻地，21度啦，咁啊太阳又未出嚟。我啊喺呢一间嘅录音室直播室入边咧，都感觉得到出边嘅寒意。其实可能甚至乎仲冻过出面，因为呢间房出名是冻的。唔紧要，题外话，既然大家都冻冻地，不妨呢就讲下一种冻冻地先至会应该见得到佢嘅动物。佢个名字叫做企鹅。好啦，企鹅最近呢就睇咗一单嘅新闻报道啦。咁啊话到呢，原本呢就生活喺极地嘅企鹅，突然之间呢就喺澳洲出现。其实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就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呢这一种叫做阿德利企鹅呢，他们就是说迁移到去澳洲就为了就生活。那也都某程度上表示了给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南极那里生活的而且确比较上艰辛啊。他们都要想想，喂，找些新的土地先得的，不是下下在海那里游。游到攰都上不到岸，一块冰企也都没有。咁所以呢啊，真係喺澳洲南部都见得到佢哋喎。呢种企鹅呢就係我哋心入面经常由细到大会諗嗰种企鹅嘅样子嚟㗎。佢具有呢就係企鹅当中最具代表性嘅外观。咁但係其实佢哋係企鹅当中嘅流纹。因为点解咁讲啊，企鹅望起上嚟呢就好似我哋成日着嗰啲呢踢死兔咁样，嗰种咁优雅嘅西装。 呢種阿德利企鵝咧，全世界繁殖點最靠南嘅動物嚟噶。咁雖然佢哋更加咧就係喺南部嗰度生活啊，亦都會喺極地嗰度生活。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嘅身上邊呢一種黑白嘅顏色咧，真係調理得非常之好噶，而且仲相當之美麗。雖然咧佢哋嘅外貌每一隻都唔係話特別起眼啊，咁啊，但係咧佢哋我哋最常见嘅纪录片入面咧，见到嘅帝王企鹅，南极数量最多嘅企鹅，其实咧就唔系帝王企鹅，而系阿德利企鹅。好啦，话到佢哋咧系流民，点解咧？虽然拥有一个咁光鲜嘅外表，原因咧就系喺以前嘅时候啊，上世紀二十年代嘅時候啦，咁其實已經咧就有好多南極嘅考察工作咧，就去研究呢一種嘅企鵝啊。當其時咧，發現啊，佢哋嘅生活咧簡直係離譜啊，同我哋人類成日話喂做人啊要點樣點樣，佢哋咧就真係話做得相當之差啦。原因喺邊度咧？就因為佢哋嘅性格問題啊。佢哋係著住燕尾服嘅，望起上嚟嘅燕尾服嘅小紳士，但係燕尾服嘅流民。如果用一啲譬如優雅啲形容佢哋嘅字咧，可以寫成惡棍啊？點解咧？性格主宰住一切啊！佢哋其中咧有啲嘅行為啊，非常差劣，包括咧就會毆打一啲年紀較小嘅企鵝，同性之間咧亦都會雜交。亦都咧就系会偷窃啊其他唔同企鹅佢哋嘅财物，例如系食物啦，或者咧就系蛋嘅，可以话咧就系我哋流民嘅工嘅一啲嘅会做嘅事情，佢哋全部咧都会做晒噶。经常咧都会喺别人啊，即系佢哋企鹅群入边嘅伤口上面撒盐，希望咧就可以得到咧就系自己更加多嘅好处嘅。呢一種嘅企鵝雖然係好靚，咁啊，但係咧，即係性格就相當之唔得啦。所以希望我哋身邊嘅每一位嘅朋友啊，千祈就唔好淨係顧住自己嘅外觀，亦都咧要留意一下自己嘅品行，千祈就唔好學到呢一種嘅企鵝咁樣，成日咧有啲咁差劣嘅行為，咁啊影響咗市容，咁就唔好啦。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旧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叹是你曾最合拍的都需报销，如你问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心里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般高高，不够传数，请你别控诉。 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给一个笑容自己。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星期一嘅早上讲下 I T 啊吓，咁啊有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早晨小白，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想望一望啊，咁啊我见到咧喺啱啱又话声称要改名嘅 Meta 啊，即系 Facebook 啦，咁啊有好多咧唔同嘅叫做筛选机制，呢啲筛选机制咧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嘅，咁啊又话到咧会厘定翻啊嗰个特定用户嘅播放广告嘅设定啊，又排除政治同埋种族敏感呢啲咁样嘅选项啦，咁我哋呢一方面咧，我哋明嘅。不过有阵时有一个位置我就好唔明白啦，就系、是、其实佢自己嗰个筛选咧，系佢每一个 post， 佢哋系会用人去到选啦，即系用人去到睇晒你啲 post， 定系其实 AI 都已经可以做到？因为佢每一个 post， 我谂都唔知几亿嘅。你 Facebook 嘅员工就算再多，你都冇可能睇晒咁多亿个嘅贴文嘅。咁其实佢哋嗰个运作系点嘅咧？ 佢所讲嘅嗰样嘢系其实都系同广告有关嘅啫。 嗯，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Facebook， 其实当你开咗之后，其实都周不时都会有啲广告喺嗰啲嘅 post 嘅附近 pop up 出嚟嘅。 啊，系啊，系啊，系，特别系开电脑嘅时候会睇得多啲。 系啦。咁其實呢啲廣告咧，就主要都係根據翻你可能平時嗱幾樣嘢啦。平時你撳開睇開啲乜嘢？ 嗯， 可能有啲人我好似舉個例子，我久唔久會睇下啲單關於單車零件嘅部分。 嗯， 咁佢就會可能 show 一啲同單車嘅零件有關嘅廣告放喺度咧，咁等你留。呢個其中一個啦，另外一款咧就係、是、可能你透過搜尋啦，我想揾一啲嘢。咁你見到 Facebook 都有搜尋呢樣嘢㗎啦，咁佢就透過搜尋嘅時候記錄低你，搜尋嗰啲乜嘢，佢亦都會將一啲相關嘅資訊，即係將相關嘅廣告啦，咁樣發放俾你㗎。 係，我自己成日都想問㗎啦，咁我哋其實無論係用緊佢嘅搜尋定還是只係用佢呢一個嘅程式嘅裝置嘅時候咧，我哋都已經賣緊我哋嘅資產俾佢了，因為其實佢好清楚。我哋嘅兴趣啊，佢可以用啲好切合到我哋需要嘅广告咧，去到俾我哋睇嘅。 系啊，冇错啊，冇错啊，冇错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啊，就系、是、久唔久响你同朋友之间倾嘅内容嘅时候，你会响一啲嘅浏览器度出现翻一啲相关同样嘅广告。 系咩？即系例如我同你倾，唔好讲行山踩单车，例如我同你倾饮酒嘅咁样。咁突然之間，喺我哋一個星期入面嘅或者幾日嘅 message 入面多咗好多酒啊、啤酒啊、清酒、威士忌呢啲嘅字眼嘅時候咧，佢會多咗呢一類型嘅廣告㗎。 冇錯，嗱，舉個例子， 咁咪即係監控我哋咯。其實 Facebook 喺度， 嗱，唔一定係 Facebook 嘅，我想講，因為其實可能你嘅你搜尋開嘅搜尋引擎其實都會有一啲相關嘅動作，而你做咗係你唔知道。我講過都幾切實嘅例子咧，就係。早上一年嘅时候同我朋友倾开响加拿大某个地方有个朋友移民喎、究竟佢买咗啲咩屋呢咁、我哋就纯粹搜寻咗幅图返嚟 ,post 咗响个 WhatsApp group 入面。咁跟住嗰个朋友呢第二日就响个 Google 上见到个广告就係同个加拿大地产嘅物业有关啦。 咁係唔係同本身 WhatsApp 亦都卖咗俾 Facebook 又有啲拉楞呢其实。 呢啲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就變咗其實你可以喺某程度上面見到其實有某啲公司呢其實都係攞緊呢一啲嘅資料係嚟到去提供一啲嘅廣告俾你嘅。 咁個廣告當然係可以好切入咁樣揾到追蹤到佢客户然後 show 俾佢睇啦。起碼呢一樣嘢呢都睇得到原來佢哋啲廣告威力好大喎。 冇錯啊，跟住最重要係點樣呢，最重要就係、是我哋喺嗰個廣告嘅網站，即係喺嗰個地產嘅嗰個網站上面，都揾到我哋朋友買嘅嗰個房屋係喺邊度。 哇！啲人都有少少蕩然無存啦。咁而家佢 Facebook 其實佢自己本身有一個篩選嘅制度，咁佢話同廣告又話即係有啲咩新嘅尺去到平衡翻件事咧？ 哦，咁所以咧，根據呢一個做法，佢哋純粹刪除咗一啲嘅關鍵字，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可能你平時撳開嘅嗰啲主題咧，未必會成為嗰個廣告嘅目標。即係你平時可能撳開好似啱啱咁撳開單車，舉個例子，撳開單車，可能嚟緊就 冇乜單車廣告出現啦。咁所以佢呢度其實係講一啲敏感性嘅嘢，譬如係健康啊、種族群組，或者係政治立場、性取向等等。咁呢一啲嘢佢純粹掹走咗啫。 咁大家要留意住下。喂，除咗 Facebook 之外，佢旗下嘅另外一個呢條支線啊，就係呢個 IG 啊。IG 都有好多唔同新嘅動向， 多咗啲可以去做一啲贊助嘅功能啦。而家 嚇，即係網上面啲人啊，最緊要就係揾到食啦，係咪先？咁佢點樣可以幫到網上面，或者而家香港都有好多靠 Internet 揾食嘅人咧，可以點樣留意住咧？ 平時你知你應該有得 follow 啲唔同嘅 IG 嗰啲頻道㗎啦。咁佢而家有一個叫類似一啲叫做 super follow 嘅物體啦，咁等你可以去贊助佢哋啦，成為佢哋嘅粉絲啦，咁Twitter 都有啲類似咁嘅動向。 係，咁譬如 super follow 同普通 follow 有啲咩分別呢？兩者 咁好明顯就係、是super follow 就係你可以透過一啲送嘢俾個主播啦，咁透過呢啲咁樣嘅嘢去幫助下佢啦。咁其實我覺得幾好嘅，咁樣可以關注返一啲本身佢哋鍾意創作嘅人。如果你對佢係有興趣嘅，你其實又唔係話俾好多嘅，佢呢度都寫住大概 0.99 至到 4.99 美金左右啦。 哦，即係 咁，所以我覺得都 OK。 係，即係等佢可以繼續堅持住佢嗰個嘅日常生活啊，例如都買到個包，買到個飯食嘅咁，即係創作呢有陣時未必可以咁多人睇得到，咁但如果網上面見到自己喜歡嘅創作咧，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就最直接啦，可以咧就支持下佢，咁啊唔需要淨係大家一窩蜂就去支持一啲咧，就係比較上譬如大企業、大財團嘅藝術啦，咁可以小眾咧都有著數啦。小朋友就冇用嘅，都係大人用嘅啫。小朋友又冇 account 係咪？ 咁你用嘅時間耐唔耐啊？ 我自己用咧，其實都耐啊。我好多時一個香港一個都市人咧，都是電話機不離手的啦。咁你有咩撳啊？老實講，下下睇新聞咩都是睇八卦嘢嘅啫嘛。八卦嘢最多都是啲社交媒體咯，所以多啊，用得多、啊。 哦，嗱，咁所以你要留意啦，嚟緊 IG 咧，佢有個新嘅功能喎、 哦。係 係啊，叫 take a break 啊。 哦，即係唞唞。 係啦，咁所以咧，佢當十分鐘、二十分鐘或者三十分鐘嘅時候，就會提一提你，喂，你用咗呢啲時間咯，好休息一下啦。 即係佢點樣有個 flash， 即係有個 push 彈出嚟嘅，就話你用咗幾多分鐘啦，咁樣要休息啊，咁樣。 係啦，係啦，佢就會 pop up 話俾你知，叫你啊做下其他嘢，唔好淨係 focus 上啲啊媒體上面啦。 哦，咁都幾得意喎，咁佢提一提我，可能真係會收一收喎。 係啦，有時候我都覺得未必要睇得咁耐，其實講真，可能我而家都睇少咗，之前可能就真係會睇得耐。 係啊，你係睇少咗嘅呢方面，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咧，自己喺社交媒體用嗰個時間啦。咁遲啲如果有呢一類型嘅功能嘅時候咧，睇下你睇完之後嗰個 pop up 彈出嚟啦，你會理佢啊 ，ignore 佢啊，定係點啦？啊，咁呢個適隨轉變，人哋咧都已經提咗你啦，咁你最好都係休息多啲，眼睛嘅健康咧都好緊要嘅。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講啦。 好 ，OK， 拜拜。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咧？準備豐富嘅早餐，諗定翻工著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头早嘅时间嚟到6:59啦，咁啊出边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嘅，最高气温大概25度啦。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嘅。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啦。转头7点之后分途广播，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至于晨光第一线咯，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点。想听晨光，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阿 O， 今朝天空啲云好靓啊 ！Kitty， 好好珍惜啊！ 小白，今朝早有啲冻、 啊。Barbie， 好好珍惜啊！随时可能变翻夏天噶。 就算乍暖还寒， 都要好好珍惜。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对违反禁令予以重罚。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云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唉。有时都好羡慕身边嘅朋友已经找到适合自己嘅事业方向。 有冇諗过参加劳工处嘅展翅清健计划啊？佢哋专为15至到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提供全面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同埋有薪在职培训等等。 但係我都未諗清楚想投身咩行业，同埋其实都好想装备自己，等自己找工嗰阵有翻多啲信心啊！ 成为展翅清健计划嘅学员之后，佢哋会有专业嘅社工担任你嘅个案经理，以同行者嘅角色提供为期12个月嘅个案管理服务，包括个人化择业导向、求职装备、课程同埋在职支援等等。我呢度有啲资料俾你睇下， 唔该晒啊！除此之外，计划嘅职前培训课程都有好多选择，包括求职人际训练课程、团队协作训练课程、电脑软件训练课程、职业技能训练课程同埋职业语文训练课程。哇，有咁多嘢学，读完之后搵工都一定信心大增啦、啊！ 都话系好介绍噶啦，想知道多啲详情，你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打热线2112-9932了解更多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超 B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真情唱，真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香港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男子乐队 Special，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血液科学会主席罗文辉医生， 血液科的肿瘤的疾病咧，你做紧化疗嗰阵时咧，就建议佢就唔系话唔打，不过迟啲先打啦。做完化疗咧，不如有啲药物咧系会压抑个免疫系统咧。佢打咗之後咧，佢產生個抗體咧就可能冇咁高嚇，佢唔係話打咗係有害，只不過打咗效果冇咁好。啊、嗯，譬如我哋有啲對單克隆抗體啦，佢可以壓抑個 B 淋巴細胞，壓抑得好犀利嘅嚇。咁、啊、如果我哋做完呢啲免疫治療或者化療之後咧，盡可能叫佢3至6个月之後先打咧，疫苗之後產生嘅抗體咧會高啲。啊，咁譬如有啲做咗幹細胞骨髓移植嘅病人咧，我哋通常佢亦都係3至6个月之後咧，等佢個免疫系統咧開始回復嗰陣時咧打咧，咁效果就好啲。概括咧，大多數病人咧，我哋都建議係打呢個疫苗嘅。就算我哋最常見啲貧血啦、貧血疾病，我哋有好多地中海貧血嘅病人咧，係長期需要輸血嘅，我哋都建議去打。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睇睇时间先，朝早7:09嘅时间，咁啊出边20度嘅气温啊，比头先啊又低咗一度啦。咁啊早上要出门口嘅你咧，咁啊都要留意住着多件衫，千祈唔好冷亲啊吓。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咁啊既然咧提早大家朝头早啊要着多件衫之外，梗要提埋你交通方面啦。咁啊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 Toby 喺度，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有啲咩提醒呢？ 好啦，先讲下啦，封路咧都仍然系有嘅，包括咧就系上个礼拜啦，山泥倾泻咧。就山顶到一个，咁而家咧就系剩翻重型车辆呢一句啫，不能够行驶介乎白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嘅。其余咧之前有啲封路啊，嗰啲就开翻晒，只系咧重型车辆行唔到嗰段路。咁之前嗰啲巴士路线咧都仍然有啲临时嘅安排啊，咁啊搭巴士上山顶嘅朋友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啦，喺大窝口道有爆水管，大窝口道近住石头街嗰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大窝口道近住石头街。嗰段啊，咁喺弥敦道咧就有水管急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慢线都系封闭。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咯。 哦，都唔算系特别复杂。 系啦， 星期一嘅时间啦吓。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千祈唔好迟到啊，咁亦都唔好因为諗住唔迟到啊，即係俾油嘅时候俾多啲，又或者喺搭呢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就要冲闸啊，呢啲就唔好啦。 係啦，都係啲恒常嘅一啲龙尾啦，同埋少少嘅封路咁样啦。嗱，咁不过小白呢今日可以讲一样嘢就係、是、呢你知香港地呢即塞车嘅问题都严重啦。 係 特别係多违泊咁样。係 呀，哇违泊真係好犀利。所以呢即係近呢我諗几个星期大家都见到警方喺呢个违泊上面嘅執法。的而且確是加密了的。 是啦加密了。那違泊呢除了是即都有些原因有時候可能停車位不足啊這樣都會影響。所以呢即遲些有個好消息我想對於特別是即荃灣區的居民也好啦或者去荃灣的朋友也好都有個好消息的就是因為呢11月即系呢个月啦吓，就会即将咧有一个新嘅停车场咧就会开咯。 哦， 喺荃湾嘅海盛路嘅。 海盛路 系啦， 近住边度？附近有咩地标噶？ 嗱，附近咧就系咧喺海皮嗰头咧，差唔多码头嗰度，喺嗰、那个 即系西铁站附近啊。 系啦系啦，即系有线电视大楼嗰度附近啦。 哦， 咁咧嗰头啦，咁样咁，然后咧呢、這个停车场系特别嘅，系、全港咧第一个智能停车场。 哇，有几聪明啊？ 系咪好威啊？即系嗱，智能啫，点样智能法咧？即系首先就即系似参考啲外国嘅。一啲嘅做法啦，或者系即系嗰啲停车场咧，佢就系同一般嘅唔同，就唔系话多，佢都系多层嘅咁讲。但系点样咧？譬如你就将个车泊咗入去嗰、那个有个位啦，然后咧嗰、那个停车位咧，佢自己会识得喐嘅。 哦， 佢会向上，可能帮你喷上去。 咁、哦、我明啦。就咁听嘅时候，即系话嗱，我哋平时停车场就入去咧，就喺个闸口嗰度嘟，跟住就开闸啦。咁我哋入去就自己搵位啦。 系。 咁而家咧，我哋就去到停车场，可能门口有个位，企定定。 系， 即系架车跑咗之后啦，攞走晒自己啲嘢咧就落车， 系， 跟住就唔知揿咩掣或者定系嘟定系点啦，咁呢个我未去过，未知啦。咁总之咧，你就有一个落咗车之后咧，佢就帮你架车咧。就送走你架车啦， 系啦， 佢即系佢地下识喐噶咯， 佢识喐噶啦，系啊，嗰、那个系一个可移动装置啦，咁、咧就系 叻猪， 好叻猪噶，佢仲有个好专业嘅 term 叫做咧拼图型自动泊车系统， 叫咩？ 拼图型嘅，好似 puzzle 咁样啦，可能系、 哦、拼图型啊， 系啊，拼图型啊，咁、咧就佢会你总之泊咗入去啦，佢自己帮你咧就系摆喺嗰个唔同嘅位度咁样，咁系啦，佢仲要系即系升降横移啊，你听呢啲 term 系咪一头雾水？ 我明，但 系你明啊？ 我梗系明啦， 都明 系，即系佢自己识得。升降之餘，佢仲自己識得咧喺某一個高度嗰度咧，即可能同一個 level 嗰度咧，就自己不斷去到左右移動，去揾一個位置停低咯。 啊，你真係叻啦，小白，係啦，啱啦，就係咁啦嚇。總之就向上。 字面解啫呢、這個， 係啦， 又唔係我特別叻，可能你理解唔到啫。 唔係啦，我已經揀咗少少咧容易啲嘅 term 出嚟，即係難嘅咧我都費事講啦，我都驚我講錯咗。咁咧所以就揾啲容易啲嘅。咁咧嗱呢個停車場咧，其實當然呢一種新嘅設計咧就可以慳啲位啦，即係其實係咁，同埋咧就係即係嗰個。 起嘅時間相對快啲，其實佢就起一個類似鐵架咁嘅嘢嘅啫。咁、然後咧，你總之擺架車入去，佢自己就去幫你運啦咁樣。咁、好啦，呢、這個嘢你泊車啦，如果喺呢個停車場嗰度幾多錢咧？咁咧其實個時租係24蚊、暫定啦嚇、之後會唔會加就唔知啦。 都係啲正常差唔多嘅嘅價錢啦、啊，呢、這個 係啦，即係私家車有 一小時啊， 係啦，24蚊咁樣。咁月租就3100蚊，咁、都可以月租嘅。咁、總共咧提供245個車位嘅。咁咧嗱，同埋呢個嘅智能系統咧，都會之後都越嚟越多噶啦。香港除咗呢、這個之外咧，之後都會再喺第二度推出同埋用嘅，就包括邊度咧？就係、白石角啦，即係大即係吐露港嗰度啊，科學園嗰度係啦，科學園。咁啊，新蒲崗啦、深水埗、柴灣同埋將軍澳咧，都會開始咧就係計劃去整呢啲嘅停車場出嚟。 深水埗都係經常車位嚴重不足嘅地方， 係啊，同埋都係違泊問題嚴重嘅地方， 係啊係啊。咁、不過我你啲資料未必有，但我有個問題想問咧，唔知你睇唔睇到？即係佢如果我想攞翻架車嘅時候咧，我帶佢企喺度等幾耐先有 喎？哦，係喎，嗱，呢個真係資料冇啊。不過我諗咧就大家都係耐心等待。 多謝你啊！ 係啊，我諗應該唔會太耐啩咁樣。 唔定㗎，嗱，如果佢能夠可以好似而家嗰啲咪錶咁樣咧，有個 app 可以連結住嘅，咁我大概可以話我喺附近嘅時候已經撳掣，佢可以開定，咁樣我就覺得會更加好啦。 係喎，好似好啲 啦。不過就會形成啲人咧，就一早就攞定架車落嚟，咁又會塞車嘅。 係，如果你唔即係你撳咗落嚟，佢你又未上到車，即係你又未去到攞翻架車。 係咯，咁又架車又喺度等翻你轉頭咁樣。 其實你咁講都係，即係都唔係話你就咁一攞就攞到，因為其實有其他人。 佢 將 電係啊，嗰啲咧哇，嗰啲等好耐㗎。係 啊，或者呢個智能好智能咧， 咁又好希望佢係好智能啦。 係啊，係啊，係咯，咪就係咁啊。呢個資料都睇下之後有冇啊。係 啦 係 啦，有嘅時候同我哋補充下喎。 好啊，同埋幾時實際開放嘅日期都再 update 大家啦。到時候 你一有，如果你唔喺度，你都同阿 Didi 講，叫 Didi 同我哋講聲。 好啊，好啊。 好嘛 ？OK，OK， 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智唔智能先？今日嘅天气智唔智能啊 ？O 智能啊，讲唔上哦。不过好天气啦，蓝天白云都系有嘅。咁依然系好天气嘅。咁啊，晏昼都系比较热少少。不过你话朝头早清晨咧，你净系短衫短裤咧就唔得嘅。晏昼就可以啦。咁望天空嗰度咧都有嚿云、哦。咁星期一咧就唔好一嚿云咁啊，要精精神神咁样翻工咁啊。太陽都出咗嚟啦，温度咧都回暖咗少少啦，咁都係一個正嘅天氣嚟嘅。咁啊，見到啲學生哥都換曬季啦噃，咁啊，準備因為你始終都十一月都差唔多過一半咁樣，嚟緊係迎來十二月啦。咁十二月都唔著冬季校服啊，講唔過去，因為你啲冬季校服好唔抵噶，著到三四個月嘅啫。 係啊，喂，我細個真係成日咁諗嘅喎，冬季校服貴啲喎，但係著少啲喎。 是啊是啊，讲得冇错，我都好认同嘅，同埋我觉得着冬季校服呢即係 sharp 醒啲，因为又啊打呔又长裤条裤又深色啲咁样，你知啲男仔都鍾意啲即係深色啲嘅，觉得好型㗎嘛，有段时间啦咁样。咁我记得自己夏季校服呢就係、是、浅色灰裤嘅。 哎，我都系。 中六中七嗰间咧就直情要白色裤添、啊，白色裤我麻麻地， 系灰裤靓啲我都觉得系。 系啊，白色裤又好容好透咁样，麻麻地，系、 啊、 所以 明嘅明嘅， 嗰啲都要谂谂出。OK， 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 好啊，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啊，咁啊，日间系相当温暖。咁啊，本周后期天气又稍凉啦。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星期一早上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啊。 上個禮拜咧就留咗條引子啦，就講到好興起就如果咧即係自己可以捧自己啊，起自己個班啊，可以即係每個劇咧即係自己都有份去演出或者自己有份話事嘅，揾自己班底咧，咁啊最開心啦！咁啊如果 再加埋即係受觀眾歡迎就最好啦，咁樣咁就可以即係長此都可以發展自己呢個嘅演藝事業啦。咁但係咧，唔係個個都咁幸運噶嘛。其實多唔多粵劇嘅演員到到最後搞唔掂嘅時候咧，完全脱離咗嘅咧？ 其實我諗我最主要分咗兩類去講先。 嗯， 第一類就是全職演員啦。 嗯， 咁全職演員咧，當然係普遍學戲嘅。演員朋友都會期望嘅，都會希望一開始啊，即係你唔學，你唔想做，你點會去學啫？係咪？咁、但係咧，可能出到嚟就比較多實際嘅問題啦，即係之前講特別係衫嘅問題啦，即係好多好，我據我身邊嘅我都知道有一大部分係真係治唔到嗰個衫，即係可能佢一路捱極，佢都未遇到伯樂啦，可能佢未有伯樂願意去提携佢一把，又或者当提携佢一把嘅时候，佢自己唔够钱去买衫啊，或者租衫啦、啊，唔一定即系开头嘅情况之下，就慢慢觉得哎呀，好似都做唔到啦，即系因为钱嘅问题啦，即可能就做唔到啦，或者生活嘅问题，因为好老实嘅，即系粤剧入面嗰个薪金分布咧系有啲悬殊嘅。 这个 是一个事实来的。咁可能做下栏嘅演员讲緊一晚得成百蚊咁样啦。咁但成百蚊你但就唔使自己买衫喎。咁我又唔使排好多戏喎。咁我淨係嗰晚嚟演出就得啦。咁所以有啲人就会你学咗戏都好啦，但係慢慢諗下都係唉算啦，我都係日头打一份工。之后夜晚自己过下人 喺 执几蚊就算啦。咁即个心态已经唔同咗啦。咁但係你話上得到位嘅嗰啲，除咗可能佢自己咬緊牙關，即係自己即係再食少啲，即係儲啲衫翻嚟，或者係可能咁好彩啦，可能有器物送俾佢，即係唔知道嚇嘅情況之下，咁佢慢慢組織到自己嘅衫啦，可以應付落班，咁佢可以做到全職嘅情況之下，咁呢個咪最好嘅情況咯。咁但係因為都即係點講咧，未必係話你。套套戏你都要新衫噶嘛，所以系可以储嘅，即 系 储到一个基本翻嚟，之后先至再锦上添花嘅，系可以嘅。咁但系即系最主要你头先讲一样嘢就系话上唔上都去戏班嘅嗰样嘢，咁其实我谂如果系做职业班嘅人咧。通常會起班啊，成咧就係佢可能假設可能佢本身係做緊二幫花旦嘅咁樣，咁佢等緊好，其實比較難，可能無端白事有個班主突然之間俾個二幫分， 係啦， 都唔係冇嘅，有嘅，咁即係一係就有真係有個班主咁睇得起你，我真係好中意個二幫，我想俾佢試下做正印，咁我就即係起個班就幫佢一把咁樣，即係谷一谷佢咁如果有啲人遇到呢啲伯樂，咁係佢嘅幸運啦，佢嘅幸福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唔係，即係佢即係知道自己即係一路做緊班嘅情況之下，可能佢都有一定嘅觀眾喎，即係可能做緊小生咁，我真係即係你出到台口你知噶嘛，即係啲人中唔中意你知噶嘛，即係如果咁都唔知就 有冇掌聲啊，有冇反應啊， 係啦咁樣，咁所以可能即係都會想俾自己試一下嘅，咁可能就起一班兩班去試一下咯，咁試到咁咪即係叫做試一個水温咯，唔得咪繼續喺即係小生嗰位繼續發展咯，咁但係你話另一方面嘅咧，頭先講就係話業余啦，咁业余咧有另一个玩法啦。业余就系、是、通常都系有一啲嘅特别系唱曲嘅会多啲啦，即系可能佢哋好中意粤曲粤剧嘅，咁啊佢哋中意演，但系又唔想攞嚟谋生，咁可能佢哋就一年可能起一班咯。咁佢當你嗰個 market share 又細咗㗎啦嘛，即係你 group 埋你嘅 fans， 拆開好多場同我一年淨係 group 一場，咁可能佢哋會支持你嗰、那個，你會坐得滿嘅嗰個情況又可能會多啲咁。 咁我又想知道咧，即係譬如一啲藝術表演者啦，咁如果佢哋唔係淨係表演嘅，即係如果佢表演又要睇機會，又要睇你幸唔幸運咁樣，即係有時唔係你努力就得㗎嘛，有時都要等㗎嘛，咁喺等嘅時間。你都要開飯噶，咁有一啲嘅藝術表演者可能就會靠住佢嗰一門嘅技能去教人開班又好啊，咁樣都有其他一啲飯數咧可以叫做幫佢哋維持住生計先噶嘛，即係我諗我音樂人咁，我教下吉他啊，教下打鼓啊咁樣，唔係成日都有 show 做噶嘛，咁喺粵劇嗰度又會唔會咧？ 咁你話如果課演員嚟到講，咁演員本身如果 果啦，如果佢嘅技艺系合适地已经达到一个老师嘅水平， 嗯， 咁佢咪可能会去教下啲学校啊，啲，嗯，兴趣班啊，即系咁样嚟到去平衡个收入。咁呢样嘢咧就同普通话嘅演员无异啦，即系都系咁样去做啦，即系教班嚟到去赚钱咁。咁但系我头先都打一个例子，就系话有啲嘅演员都好啦，佢哋系好似字，我真系想做全职嘅， 嗯。 咁但系又系头先个问题啦，佢点样去储咗自己嗰个班底？咁佢要起班先至可以储到嗰个班底噶嘛？嘅，嗯，情况之下，我知道以往有啲演员佢系真系日头完全。唔係頭先講嗰個例子，即係佢唔係我日頭打份工，夜晚我都唔力爭上游啦，我夜晚淨係鬥幾百蚊。但係有啲唔係嘅，我知道佢就日頭係翻一啲，可能佢自己本身亦都有其他嘅能力啦，可能行政嘅能力啊，即係金融嘅能力啊，唔知道， 嗯， 即係佢賺咗一嚿錢儲嚟就係預備自己起班嘅，咁嚟到去谷自己嘅，亦都有。系啦，咁所以就系日头你会见到佢打第二份工，夜， 嗯， 晚可能未必系好多演出咯，开头 系 啦，因为储紧钱啊嘛，咁， 嗯， 但系佢又未系嗰个位置，咁咪可能少啲演出咯，咁， 哦， 但系可能就会去学戏啊、学成啊，去储嗰个机遇咯， 所以其实都系一个即系成日都睇嗰啲报道咧，咩艺人啊，边个艺术表演者啊，咁样成日户口剩翻几蚊，但系我咬紧牙关，我继续咧就即系坚持落去咧。咁啊！而家又闯出一片天啦！咁其实我谂喺即系唔同嘅呢啲艺术表演范畴，可能大家都会遇过即系呢啲嘅情况。 即系我讲我自己啦，即系其他人我就即系会 不能一概而论啦， 不能一概而论啦。即系我自己都系嘅，譬如可能之前 COVID-19 咁样，咁，你成个电影行业谢晒咁样啦，你电影电视 即系俾你搞弯晒啦， 即系冇戏开啊！咁所以即系可能自己之前拍咗嗰啲都好啦，你就系因为你戏院都未有得上。咁我都係睇戲，咁又未得上嘅，咁所以成件事都真係停曬。咁，可能對我嚟到講，咁我咪即係再做多唔同範疇，譬如粵劇啦，譬如可能係即係而家都譬如可能嚟電台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 或者係即係 keep 住自己做緊一啲即係我就比較特別少少，因為我有娛樂圈嘅背景㗎嘛，咁所以相對地都叫做。 有啲事情發生 緊，有啲事情會發生， 你又有拍下啲片啊，擺自己嘅 channel 啊， 係啦，咁可能係咯，即係正如我自己諗就係，我拍啲 YouTube 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識嘅粵劇啦，咁，可能輕鬆少少啲啦，咁等大家易接受啲啦，咁都係做緊一啲推廣嘅嘢咁樣咯。你話係咪真係一定所有嘢同錢都有關？可能都未必係嘅，即係可能食飯嗰 part 我而家都食主力食飯，暫時呢幾個月係唔係靠緊即係藝術上嘅嘢去維持生。都是我自己做緊，金融嗰啲嘅情況咁去處理啦。咁但係唔係我年尾我都會去拍電影啦，即都係要知道自己個定位咯。即等同頭先一路喺度討論緊嗰啲粵劇演員，佢係錄處係邊一種咯？即佢自己個定位本身自己想做咩先咁樣。咁，可能對我嚟到講，我嘅定位就係、是、即我係一個識得粵劇啦。即係有喺舞台上面，亦都會喺電視電影嘅一個，即係比較跨媒體嘅一個演藝人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嘅定位咯。咁 呢個 變咗我之前有啲電影都係嘅，無論係話劇定電影都會經常用到我呢個身份嚟到去處理嘅。 所以呢個我覺得即係無論你話係演藝行業又好啦，或者其他嘅界別都好啦，呢一個都係即係一個好好嘅分享咯。就係你再想進一步，或者你再想有好啲嘅發展嘅時候，就係你要了解一下自己個定位喺邊度，即係你做乜嘢都係噶嘛。咁你先即係清晰我而家應該要做啲乜嘢，去令到我可以繼續喺呢條路上面，即係你嗰個方向、你個目標嗰度繼續向前走。係 啊。即我觉得学艺术的人的第一样东西那时候学都是这样说的，首先要认识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即自己特质不同阶段的自己又会是怎样发生，这个都是很得意的，但是有目标对于一个表演藝術者嚟講，我亦都覺得係好緊要嘅。 所以今日早上希望大家除咗即係得到一啲粵劇嘅知識之外咧，亦都得到呢一個咁好一個領悟啦。無論喺自己工作嘅範疇又好， 有啲目標、 喜愛嘅範疇又好，係啦，即係要揾一個清晰嘅目標，同埋最緊要就係了解清楚自己嗰個特質喺邊一度，跟住再去將佢發揚光大，咁啊搞掂啦。 特別係即係做藝術、想做藝術嘅朋友， 好，今朝早唔該曬精偉。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星期一嘅早上，咁你就要把握机会咧，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啦吓。咁啊，友谊都系多多钱都买唔到嘅。出边嘅气温系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啦。咁啊，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今日系11月15日，星期一，农历10月11，适宜纳采、定盟、祭祀、祈福、动土、修造、破土、安葬、会亲友、安机械。 都冇嘢啱，冇所谓啦。 有其他会啱，都系好事啊嘛。今日忌嫁娶、迁徙、开始、入宅， 呢啲就样样中晒，点算啊？ 唔使担心，只要保持心境开朗，任何问题都唔系问题啦。今日都系爱上写作日， 写作无分日子，我日日都会爱噶。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表示高兴，但对协议未能达至分阶段淘汰煤炭表示失望。他和大会主席岑浩文一同会见记者。岑浩文强调，印度和中国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说明协议中有关煤炭的部分。较早前有报道指出，最终协议的草稿要求各国分阶段淘汰煤炭，但中国和印度要求改动，并由印度提出要求各国分阶段减少使用煤炭。美国一项民调显示，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下跌，主要不满经济政策。调查显示，拜登支持率大约41%，低过6月的50%，同9月的44%。只有39%受访者满意拜登处理经济问题。受访者不满美国出现通货膨胀，同供应链持续紧张。另外，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迪斯認為，重點是拜登已經正確處理經濟問題。他指出，拜登上任時，美國全方位面對經濟危機。財長耶倫相信$17,500 billion的應對氣候變化投資和本地開支，若果獲支持，將會有助通脹回落。預料拜登稍後簽署已經獲跨黨派支持的$10,000 billion基建法案，相信有助建設各州基礎設施、創造就業職位和擴建寬頻網絡等。政府刊憲要求在指定期間曾經身處6個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因應一宗輸入個案和一宗初步確診輸入個案潛伏期間曾經在香港逗留，指定期間曾經身處6個指明地方的人士，包括已經接種疫苗的人士，必須接受強制檢測。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花园街。重复多次，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花园街。喺山顶道咧，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重型车辆仍然系唔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噶。揸重型车辆嘅朋友咧要留意。弥敦道就有水管急收，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另外大窝口道因为有爆水管，大窝口道近住石头街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而家一带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三成群外卖都系想开心啫。 有个医生同病人讲：我明明叫咗你九点先食抗生素嘅，点解你咁早六点钟就去食啊？个病人话：冇啊，我谂住咁样可以措手不及杀嗰啲细菌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就上咗岸啦。不过情海嘅嘢，佢都有关心噶。身边有好多好朋友的情侣的，当见到他们同伴侣一粒一突，途中可能有起有跌，但最后能够修成正果，内心是很开心的，亦都想将这首歌送给所有为爱情奋斗的人。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若希《火和火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两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 室外气温而家21度，相对湿度71%。时间嚟到早上嘅7:38，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钟哥。 点啊 ，Kitty？ 嗱，有时候咧，我都不得不赞下自己嘅。我发现咧，自己喺未睇到一啲即系有资料证实嘅嘢咧，自己已经认住嗰样嘢系咁噶，你唔好咁做啦，咁样。 唔好咁孤寒，即系唔好咁吝啬。对自己的称赞 是吧， 你是值得赞的、 啊。多谢多谢多谢。有时候我怕自己想歪了。咁好萌塞的。咁多数是什么呢，都其实都是一些生活的小小习惯或者小智慧。我会说这样好像污糟或者这样做好像应该会多细菌的。尤其是呢即是进入了这个疫情期间打后啦。咁可能对这一种的认知呢就会更加高啦。 你讲哪一类型的病菌先， 就是所有即是细菌，你会觉得诶布满细菌嘅地方咁样。 你有冇留意咧？即系喺呢一个嘅COVID-19 啊，呢个疫情期间咧，我哋嘅生活里边好似净系得 COVID-19 嘅啫， 系 其他细菌好似冇咗嘅，荡然无存。 哦、 其他嘢我哋唔理噶啦。 唔系，咁你大佬出咗嚟嘅，打大佬先啦。 即系譬如话平时你见到哎呀有啲咩其他唔同嘅病毒咧，你会即系置诸不理嘅，唔好理佢，唔好理佢，净系理咗啲 COVID-19 先。 系 其他嘅关于。其他類型的病菌的防御呢，我們好像即少一點涉獵。 現在他是不是覺得不公平啊？即是被忽視是嗎？ 被忽視 你現在是不是看我不起就來攻擊你。不過都說得對的，即是大家都不可以只是說 不要只顧這樣。 顧這樣是啦，即是平時一些生活習慣啊，那些傷風感冒啊那些呢都是不好的，都是麻煩的。今天呢又想說一下有什麼地方呢，我平時即是未看這些什麼醫學報告又好啊，乜嘢研究调查又好，我已经觉得呢样嘢咧系相当污糟噶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咁可能有啲人都会觉得系啊，呢啲污糟嗱，散纸啊嗰啲唔使讲啦，呢啲细个阿妈已经话你，因为嗰啲纸币啊，嗰啲硬币啊，咪个个都摸过晒嘅。 嗯，系噶，同埋钱一定系臭噶嘛。即系同臭同臭啊嘛，譬如话呢啲银币， 我以为腥嘅添，血汗啊嘛，因为 你嫌钱嫌钱 腥啊，就系 或者我唔要，我唔要你啲臭钱啊嘛，即 系 以前啲粤语场面成日讲，我唔要你啲臭钱， 系同臭味，你满身同臭， 钱一定系臭嘅， 系咁你要唔要？ 要。 洗嗰阵时就香啦，因为系咪啊？洗咗香， 你唔想 keep 住啲臭嘅嘢喺身边啊嘛，所以你不断洗咗 咯。咁啊，而家好啲，而家有電子貨幣啊嘛，咁啊入曬落去，咁你洗嗰陣時就唔臭啦，咪攞翻嚟嘅時都唔臭啦，咁樣。咁啊，有啲咩係其實我哋生活上咧都可以留意下嘅咧？嗱，呢兩個咧我自己都覺得係污糟嘅。第一，銀包。銀包唔係即係講緊頭先嗰啲銅臭啊，因為好多人咧，即係好似阿 O 咁樣咧，個銀包咧會亂放噶嘛，即係有時擺喺個台面嗰度啦。有时摆喺水机顶咧，有时咧即系行到边就摆到边咁样。咁呢一啲即系经常接触唔同表面嘅东西咧，都系污糟嘅， 系啊。而且你好少去清洗银包噶喎。 诶，啱啊。 你好少话抹佢噶嘛。 就算你嗰个系嗰啲咩 channel 啊，咁嗰啲咧，即系都有啲皮，即系应该系护理一下噶嘛。 就系因为名牌，所以你先至唔想经常去抹佢。 点解啊？ 你惊抹蚀咗啊？ 哦，因为你唔识系嘛？ 系啊，如果抹一抹，会唔会啲皮薄咗噶？抹一抹会唔会啲色淡咗噶？你就唔想经常抹佢啊嘛？ 但系嗰啲修理皮革嗰啲达人咧，都会话啊，其实咧你唔知攞啲乜嘢去捽下佢啊，保养下佢咧，佢就越即系会光新啲，会靓啲。 但你又唔会咁做啊，通常。 系啦，买咗翻嚟就算啦，即系第一下嗰下，系啊，咁呢个咧，大家就要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同埋咧，因为佢讲啊，男性咧中意将银包咧就袋喺身，即系我哋女士多数袋喺手袋啦，咁样咁长或者咁大个，咁男士咧就通常就细细个咁样袋喺裤袋啊咁样啦， 又系， 系啊，咁啊就会为细菌咧提供咗一个更加理想嘅温度， 点解咧？ 有咗你嘅体温啊，暖啊，系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得闲都。即系抹下嗰个银包啦，咁啊电话亦都系啦，你啊去到边都攞到边啊，厕所都攞埋入去啦。第三咧， 即系又用嗰啲比喻啦，即系电话污糟过厕所板啦。 系啊， 即系厕所板永远系一个指标嚟噶嘛。 系啊， 厕所板又几污糟啊，好污糟咯。 其实因为可能而家咧成日都觉得厕所板好污糟，啲人去抹咧，佢唔系真系咁污糟嘅啫，反而电话就污糟啲。 电话污糟啲啦，譬如话成日话电脑嗰个键盘啊会污糟过厕所板噶嘛， 系 咯。 嗱，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饮。 飲水機啦。 嗯， 所以咧我自己喺公司，譬如你話斟水嘅時候咧，我都有少少即係點講咧，都會諗起嘅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好多人會用啦。首先嗰樣係即係公家嘅物品先啦。咁第二咧就係大家都會知道，尤其是疫情期間咧，其實正常時間都唔好噶啦。即係譬如你嗰啲杯啊，或者呢個樽嗰啲口咧，唔好掂到佢嗰個出水位。 嗯， 係啦，因為其實你除非你個杯好乾淨啦，如果唔係會有你嘅口水啦，亦都會有細菌喺度啦。 好少可啲人去斟水嘅時候會將只杯或者個樽揩落嗰個水機嘅出水口嗰度嘅喎。 如果你好專心去做呢樣嘢咧，正常大家都會覺得避免嘅，因為大家都覺得污糟嘛。嗯，但有時候譬如咧，擰轉頭咁樣同個同事打招呼咁，呢隻手就唔知點樣揩咗去邊咧，就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咁亦都有研究顯示咧，佢話飲水機個出水口嘅細菌咧，有超過2000種咁多嘅。咁， 嗯， 好似钟哥你咁讲，佢又攞咧嗰个厕所板， 又污咗个厕所板。 系啦，佢话厕所板上面咧就系少过1000种嘅。咁所以如果咁讲嘅话咧，饮水机啊嗰个含菌嘅数量，即系嗰个种类咧，系会多过厕所板。 我反而好有兴趣知咧，相差1000种啊，有边1000种嘅细菌咧系唔入厕所嘅？厕所应该包罗万有 啦。咪就系喺未入厕所已经见到又可以。衣服嘅表面咯， 乜嘢細菌係冇入到廁所嘅咧？ 嗱，咁仲有好多嘅咧，就係一啲掣啦，即係譬如你撳 lift 嘅掣啦，撳嗰啲叫做即係撳嘢飲嗰啲機咧，即係自動販賣機， 任何嘅掣啦， 係啦，因為嗰啲通常咧，嗱而家 lift 啊，你屋企咧就應該多咗管理員啊，或者清潔姐姐會幫你定時抹嘅， 黏咗塊嗰啲透明膠片喺度㗎嘛，係 啦，方便佢抹啦，因為你唔黏咧，佢就一路清潔咧，一路撳 lift 㗎啦嘛，係啦，我之前都試過， 而家都係㗎。你粘咗塊膠片，佢哋抹都有可能， 都係會揩到，係嘛？咁佢而家咧就話啊，譬如你街上面嗰啲咧，就更加少人會幫你去清潔嗰啲自動販賣機啊，或者即係你去公共交通工具要撳嗰啲掣啊咁樣。咁呢個咧亦都會有好多嘅細菌喺度嘅，仲要你咁多人每一個流程都撳下撳下，其實嗰一排嘢咧都藏咗好多污垢喺度。 但係咁樣避無可避嘅喎。 係啊。 咁即應該最後點樣咧？ 撳 lift 神器咯，而家咪 撳 lift 神器，或者最簡單，咁你撳 lift 神器，你都可能兼顧唔到你嗰啲汽水機，又或者其他自動販賣機。咁去到最後係咪即係每個人都應該戴一對手套出街咧？ 哦，而家其實我有時咧都見到幾多好嘅，即係香港人咧，佢哋會即係自己撳開咧，會幫你撳埋嘅。咁通常佢撳嘅時候，即係佢撳有衞生意識咧，佢自己撳嘅時候，可能都會黏住一張紙巾，或者佢自己本身有個神器，咁佢撳開都會問你啊，你去幾樓啊咁樣。咁你覺得啊，都幾窩心，即係佢都費事你再整污糟隻手，又再即係搓一次嗰啲消毒。酒精啦咁樣。 我最近見到一個咧就好極致嘅，咁佢咧就真係就咁用手指撳啦，但係佢手指咧就戴咗一啲嘢，佢就將嗰啲咧醫生用嗰啲手套，如果我冇睇錯， 成隻啊， 佢冇成隻，佢就剪曬啲手指頭落嚟， 哦， 即係好似啲人去嗰啲即係賣書嗰啲咁樣咧，佢就剪佢戴曬成隻手，佢驚焗啊嘛，佢就淨係剪曬啲手指頭。佢又冇戴曬五隻嘅，佢戴咗唔知兩隻定三隻咁上下咧，就經常用嗰三隻啦，即係第一隻 咁手指公可唔可以都套落食指嗰度用咧？你估？ 咁我唔知喎， 會唔會鬆鬆地？ 戴咗三隻之後咧，跟住佢就用嗰三隻嚟撳啊摸啊咁。另外嗰兩隻咧，佢收埋唔用，好安全喎。 我可以介紹佢咁樣，因為之前咧我去過一間韓國餐廳嗰度食嗰啲炸雞咧，佢通常你去食炸雞，佢咪俾嗰啲透明膠手套你嘅，咪五隻手指咁樣套落去嘅。咁我之前去嗰間咧，佢係得兩隻手指嘅咋，係啊，佢唔係剪出嚟噶，佢真係個設計係咁樣嘅。 啤出嚟就得兩隻手指， 係啦，就係食指同埋手指公咯。 咁另外嗰兩隻，另外嗰三隻咪好尷尬。 你而家做俾我睇，你平時食炸雞係點啊？咪就係攞呢兩隻手指嚟黏住嗰個雞嘅，咁佢就我覺得幾環保喎、啊、又，我覺得係啦。嗰陣時我見到我不過都有幾年前嘅啦，我估都唔算係啲咩新鮮嘢。咁不過可能你即係咁啱去開嗰間餐廳，佢就供應咯，就淨係得兩隻手指嘅啫咁樣。不過再環保啲咧，我亦都有試過，我細個咧批到嗰隻食指嘅肉啊，咁嗰陣時就好驚佢，即係佢又要再係啊發炎啦。咁咧就喺嗰啲文具铺咧，其实佢有一啲系做劳作或者做手工咧，俾你笠住只手指嘅可以循环再用嘅胶套。 哦，你就用嗰啲啦。 系啦，咁其实如果大家系惊嘅话，都可以试下用嗰只嘅，就唔使即系下下用完就抌咯。不过就要清洗咯。 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路。个个怪我傻，我也叫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雨血太劲，打不了去复兵，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厌战绩固定，似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喂，星期一啊，预早少少出门口啊，唔使奔跑住翻公司。佢系曾比特奔跑吧？早晨，小白。 早晨啊，好多人咧，即系奔跑嘅时候咧，就会为咩咧？就系为咗买自己嘅心头号。咁所谓咧，买自己嘅心头号，好多时咧都系为一啲叫做限定嘅商品啊。咁但系如果你系会揾一啲限定商品，就会好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咧。 而家唔使噶， 就是、炒卖。 系而家唔使去奔跑买嗰啲限定商品噶啦。上网见啦，嗰啲 嚟紧可能需要又、啊、又系要奔跑翻。 点解啊？ 因为咧，其实有好多方法咧，唔同地方都会用唔同嘅计仔去到将呢啲叫做限定嘅商品，真系俾翻一啲有心人或者真系爱嚟储嘅，而系自己用嘅人咧，去到买翻，就防止一啲叫做炒卖嘅情况出现嘅。 点 check 佢啊？ 好啦，咁其中有啲嘅问题啦。啱啦，其中一個咧就係日本嘅機械人系列，咁啊嘅機械人系列即係大家都知道啦，一定係有炒價喺度嘅，咁啊變咗一出嘅時候咧，好多時就好多人去排隊啦。 你講玩具嗰啲， 玩具嗰啲、好啦，咁啊去排隊嘅時候咧，而家首先第一個防嘅方法係咩咧？就係佢當地嘅叫做店員啦，咁啊會喺排隊嘅人嗰度要購買之前咧，即係你都去到 cashier 啦，去到俾錢啦，你就講出你自己想買嘅係乜嘢。 係啊， 好簡單啫。譬如我要買嗰個叫做ABC 123嘅型號嘅機械人咁樣，咁你就佢就會問你，你而家買咩㗎？跟住你就講我買 ABC 123嘅咁樣，咁呢個咧就已經係好清楚講明咗你要買嘅貨品啦，咁佢就賣俾你啦咁樣。好啦，但係原來咧遇咗一個情況就係好多排隊嘅人咧都係一啲真係諗住炒家，或者我、見到咁多人排隊，咁於是乎我跟住排隊啦咁樣。 佢哋唔知道自己係排乜嘢， 嗯， 佢哋淨係知道買咗嗰件嘢之後咧，就轉頭擺上網咧，就會賺到錢，係啦，咁呢啲就係叫做真係幾職業嘅一啲炒賣家啦。好啦，咁於是乎咧，由於佢哋實在即係功課都唔做啊。 系咯，好唔尊重喎、啊！你靠佢赚钱， 冇错、啊。 但你连佢叫咩名字你都噏唔出， 懒到连功课都唔做，咁啊变咗啲店员咧，佢问佢嘅时候咧，你知唔知你而家要买咩噶？答唔出，或者答咗其他商品，於是乎咧就將佢咧就記名，然後咧就叫佢話呢個商品我哋淨係賣俾一啲真係想買嘅人嘅，咁就唔做佢生意。即係個鋪頭亦都夠膽行呢一步，就係我唔做你生意，目的就係希望防止咧有啲咁嚴重嘅炒賣嘅行為。 咁如果阿媽想幫個仔買，咁 你要教咗阿媽先啦， 冇錯，你要教咗阿媽先啦， 阿媽。过嚟一起睇卡通片， 咁 点解？你帮我买玩具咯。 我打俾我个仔得唔得咧？ 系 啊，我帮我个仔排 啊。打俾得唔得？ 打俾佢都可能得嘅，因为佢都系个暂时个规矩都系话要你讲得出，到底你想买嗰个型号。 等等，我打电话问朋友先。 你问我， 我问我个智囊团， 问我点样处理啊？ 你会点处理啊？ 系唔得噶，唔可以打电话嘅，因为我真系试过，即系真系试过我日本买嗰啲限量品咧。 即系俾人问啊？ 真系俾人问噶，但系咧佢即系我佢用一啲好简单，即系我系游客啊嘛，你佢会用一啲好简单嘅英文问，但系我用一啲好简单嘅英文答，起码都要答到嘴， 系 啦，先至肯卖俾你。 你讲德文咯，跟住你求其噏啲嘢，跟住又哎呀，言语不通添咁。 咁可能你用呢一招可能得嘅，但系真系见到啊，就算你点样限住啲人问都好啊，你一买完之后，你排好长龙。睇完曬啦，買咗啦，叫做勉強買到一隻啦。你落到下面咧，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好明顯係炒家啦，攞住十袋。咁你有啲咩好讲啫？ 係啊，所以呢你话防不胜防，因为冇办法呢啲呢点叫做防都搞唔掂。 我有好多次想试过呢，即走埋问嗰啲炒家呢，喂师傅你点样可以买到咁多袋嘅呢？我咁辛苦买到一隻，你一个人嚟喎，佢係一个人嚟嘅咗喎，你点样可以买到咁多 袋？佢哋咪即刻收囉。 即系可能喺下边 系啦，上边咧就有成班佢哋啲伙计 喺度 排完，系啦，买完之后咧，跟住就落到落去嘅时候就交货咁样。咁佢哋可能又会就开始已经，我第一浸水已经俾咗咧，就系嗰啲头先排队嗰啲人，可能每一个人都已经俾咗，譬如100蚊咁样。 哦，你早啲讲啊！咁我下一次行去就唔系问佢点样啦嘛，应该直头问佢你收唔收啊呢只咁样。 你就让个位俾佢咯。我之前咧，我最近前两日咧，咁啊见到一个朋友咧，佢就share 咗一样嘢，咁佢就话咧特登即系佢24孝男友啦，就去咧帮佢女朋友排一样嘢，咁又系咧限量版系咩咧？就系嗰啲奢侈牌子啦、奢侈品啦，就出咗一个咧，又系嗰啲圣诞 calendar， 咁但系咧佢每一样都系嗰个名牌嚟嘅，咁应该都价值不菲噶啦，咁啊一格哇有戒指，哇一格跟住又唔知系啲咩。或者头饰咁样啦，即系唔鼓励咁孝顺系嘛，做男朋友。 梗系啦，做坏规矩， 啊、 我哋以后点样做人啊？ 咪咯， 搞乱晒个战斗。 佢咧就遇到呢个情况啦， 此风不可长， 不可长，不可长。 咁你而家可以删咗收音机先。佢咧就咁样，佢话嗰佢话十点钟开卖啊，系啦，咁佢咧就话晨早咧九点钟未到咧就去到啦， 十点钟开埋， 系九点钟未到就去到，好似早一个零钟嘅， 呢啲真系不孝啦， 系咯， 佢应该再早啲。 不过好彩， 我见啲人而家排寿司都系咁长时间， 要预早两个钟。总之你食咗上一餐咧，你就开始攞飞差唔多啦，咁样。咁佢话去到咧，见到已经 去边啊？去排夜班， 排夜班啦。佢话见到咧嗰条龙咧已经喺度啦，咁佢就唔敢咧去食早餐，佢咧就去排队啦。咁样，咁佢排队嘅时候咧，就佢话唔知排第八定排第九，咁跟住原来后来咧，佢发现嗰日嘅丑咧都系去到十几号嘅啫，即系佢得十几份嘅咋，限量到咁样样，咁最后佢系成功买得到嘅， 咁啊好啊， 系啦，不过喺途中咧，佢都受到一啲引诱嘅，就见佢买得到咧，就问有人问佢啊，佢话 收啊， 系啊，唔系啊，佢直头要佢个位啊。即系迟嚟咗，其实嗰个人都系想排队，佢唔系嗰啲炒卖家嚟，应该可能都系24孝男友，2000蚊， 哇， 系啊， 嗰件货几多钱啊？ 嗰件货我唔知嘅， 你要等称噶嘛，即系如果嗰件货系2000蚊，嗰件货系2000蚊， 吓， 嗰个排位系收2000蚊， 心头好啊，好难有价值嘅， 我会喐一喐，我会喐一喐，但系如果嗰件货系20万，跟住你都系俾2000啊，我就计 咁啊唔喐啦， 但系调翻转，嗰个人就咁样，即系我朋友就咁计，我排都系排咗2个钟啫，咁。 俾二千蚊我，即 系时薪几高， 时薪嚟讲咧一千蚊就 啱 噶喎， 系啊，唔错噶。 咁但系都顶唔过佢对女朋友嘅爱， 咁啊啱啦。 最后佢就成功将呢样嘢即系威威咁攞翻屋企啦。 呢个就系爱啊，哈利。 其中一个咧限定品咧最讲究嘅就系咩？就系有个盒。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啦？限定品其实基本上所有嘢，那个盒咧都系会保存翻喺度嘅，袋又好，玩具都好。咁而家咧有一个新嘅方法，又有新巧咯，睇下可唔可以杜绝呢啲叫做炒卖家。咁就系有公司出咗一个印嘅，呢、這个印咧就可以俾，譬如我系专系卖玩具、卖车仔玩具嘅，然后我自己出好多唔同嘅车仔，我就会喺呢间公司度订一个印，就写到明咧，当我出产嘅时候，嗰、那个电话号，我公司嘅电话号码啦，我公司个名啦，同埋呢一个产品嘅型号咁样嘅。咁我就订咗呢个印之后咧，我就喺每一件货嗰度再抌多个印喺个盒嗰度。咁呢个做咩嘅咧？就系话如果一有一啲叫做炒卖嘅人，佢买咗呢盒货啦，买咗呢盒货，佢一反转后边，佢就会见到个印，即系我公司抌咗个印喺度。然后佢就会根据翻呢一个嘅印咧，就话举报翻呢一个嘅黄牛，就或者呢一个叫做炒卖嘅行动，一系违法噶嘛，炒卖本身都系违法啦。于是乎咧，就希望可以杜绝到呢一啲叫做炒卖嘅活动。好啦，咁如果我系公司嘅话，我就会觉得咧，我可以凭住呢个印咧，去到保障翻我嘅客户，系真系想买我嘅货品嘅时候咧，先至系可以用一个我自己定嘅价，而唔系出边坊间市场定嘅价去到购买到呢一件嘅货品嘅。咁所以有好多唔同新嘅方法咧，都系希望即系讲俾大家听，或者教育下大家啦。其实炒卖咧就唔好嘅，有啲货品咧真系可能勾某一类型嘅人嘅，咁啊俾翻嗰一类型嘅人买， 应该啊， 系咪中意玩具咪俾翻买玩具嘅人买？ 当然啦， 系咪无啦更嘅人就走开啦？ 如即咸。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葡萄牙在 A 组2-1不敌塞尔维亚，只能以次名跌落附加赛。X 组俄罗斯送礼一球不敌克罗地亚，赛后克罗地亚以一分反压俄罗斯，取得小组首名出线。至于已经提早出线的德国，在 J 组最后一轮赛事作客4-1大胜亚美尼亚。同组北马其顿3-1击败最后十人应战的冰岛，保住小组第二，取得附加赛资格。而西班牙仔 B 组主场由莫拉达建功，1-0险胜瑞典，小组首名晋级决赛周。次名的瑞典要透过附加赛争夺出线。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7点，升1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05美元，卖出186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13.98，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5，人民币6.38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4，欧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内陆。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科学园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大埔铁路码头对出。喺九龙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弥敦道对出。界限街去观塘近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对出。另外有些渡轮消息提一提大家，由于船舶机械故障，现在珀麗灣往返中环航班就取消，会由巴士站代。珀麗灣往返中环的航班取消，会由巴士站代。那个时间就是珀麗灣去中环二号码头就会在8:40和早上的9:40。中环二号码头去珀麗灣就会是早上的8:10、9:10和10:10。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返香港仔方向都是车多缓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日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咁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在雅佳路街，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都是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较早前大窝口道有爆水管，大窝口道近住石头街的封路措施现在已经是封路重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酒甜就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有亞裔血統的音樂人 Steve Aoki， 再加埋咧就係華人世界的 Jolin Choi 蔡依林同埋男歌手 Max 啊，好有流行潛質嘅新歌 Equal in the Darkness。世界上面人人平等嘅，呢一个礼拜喺舞池当中咧，听到呢一只好精彩嘅跳舞歌曲，上升到去本周嘅第二位。好有機會做亞望冠問鼎冠軍 Steve Aoki Jolin Choi 加上 Max Equal in the Darknes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3-0-6-2-4-7-0-0， 咪住，應該是2-3-3-1-2-3-3-4。 咦，這個就是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熱線電話2-3-3-1-2-3-3-4。 在這裡人人都可以開咪，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37-38季接受申请，截止日期12月2日下午5:30。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咪机会， 详情请浏览 cibs.rthk.hk。Anyone can go on air。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进我本分。 神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 啊，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美元虽然升，但市场对货币好似失失地信心，点解咁去解读啊？ 嗱，我哋见到咧，近期咧嗰个美汇指数咧，就上个星期咧就高见过咧系 95.266 嘅指数点呢一个位置，咁呢个系根据路透社嘅数字啦。咁呢个咧可以话咧系自2020年7月以嚟咧系最高嘅一个水平嚟噶。咁美元强嚟讲过咧，表面睇咧就系由于咧就系美国咧上个星期公布嘅10月份嘅通胀嘅数字咧就按年比咧又高企 6.2% 啦。咁啊担心咧就联储局咧会因而咧就大幅加息，咁啊从而咧就令到美元咧就上升嘅。咁呢个咧就肯定咧就系导致美元升嘅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咁但系如果当大家去谂清楚嘅话，面对住美国嘅经济已经放慢紧啦，我哋知道美国嘅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咧有 6.7%， 但去到第三季咧已经个增长咧系回落到咧，即系放慢到咧去到2% 嘅水平嘅啫。咁啊，加上咧就话拜登政府嘅庞大嘅财政赤字啦，咁讲紧有成28.8万亿啦。咁如果一加息嘅话咧，其实佢只要加 0.5% 嘅息率咧，佢每年还嘅净系还息啊，都要还咧，讲紧系大约系1500亿嘅美元嘅资金，系庞大嘅数字嚟噶，所以佢系好难加息噶。咁再加埋咧，就话而家拜登政府又准备推出个10000亿美元嘅大型嘅基建方案啦，咁边个去买佢啲债咧？咁联储局需唔需要加大嗰个量宽嘅力度帮手买债咧？等等，咁所以咧，大家咧其实觉得就话联储局系咪真系有能力加息咧？呢个答案其实我觉得系否定噶。 嗯，咁啊，温生，美元何来升嘅诱因咧？咁样又 好啦，我觉得美元升咧，我觉得最重要嘅原因咧，唔系因为美国个经济点样好，令到美国有机会加息，令到美元升。相反嚟讲咧，系美元以外最大嘅货币，佢个对手咧实在太弱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美元反而系上升。首先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咧，喺美汇指数嚟讲嘅话咧，即系美元嘅组合嚟讲嘅话咧，佢欧罗咧就占咗58%嘅，英镑咧就占咗12%嘅。咁自从英国脱欧之后嚟讲嘅话咧，佢脱欧后遗症咧就开始逐步浮现。咁所以我哋见到呢个英镑汇价呢近期呢就相当之弱嘅。咁呢个呢就某程度上呢已经係帮助咗呢个美元上升一把㗎啦。咁加埋呢就话欧洲呢亦都好有问题㗎。咁我哋见到啦，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呢上个即係喺今个月初嚟讲过呢就更加讲到啦，就话呢去到明年呢都未必呢有能力呢去作出加息嘅。咁佢呢番说话嚟讲过呢就俾人感觉就话联储局都讲到2022年底有机会加息，咁但欧央行去到2022年都冇机会加息。咁呢个相对夹派嘅欧央行呢就令到美元嘅汇价呢就反而呢係得到支持啦。咁第二样嘢我觉得更加紧要嘅就是咧喺今個月初咧就呢一、這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 咧就講咗啦，就話咧喺明年咧1月1日咧就將會咧係真係執行噶啦。咁協議一旦生效嚟講嘅話咧，日本車咧就將可以咧以免關税咧就直接打入中國市場嘅。咁而德國製造嘅汽車當中嚟講過咧，據了解咧，每4部車咧就有1部咧係輸往中國嘅。咁大家可以諗下啦，咁如果歐洲車同日本車一路以嚟都係主要嘅競爭嘅對手，咁而中國又係一個主要嘅競爭嘅市場，咁如果當日本車能夠進入中國可以免關税，咁而歐洲車進入中國就要關税嘅時候，咁歐洲車又點樣同日本車去競爭呢？咁所以呢歐元跌呢亦都有佢嘅原因，因為去到1月1日呢可能呢歐洲經濟呢有機會呢係進一步放慢嘅。呢、這個我相信係導致歐元跌，而相反嚟講過呢導致呢個美元呢係走強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嗯，咁今日呢打開咁多份嘅財金報章啦，基本上呢份份都有講話金價方面有支持啦，又叫大家部署下啲黃金 ETF 啊，咁所以呢多講少少呢關於金價方面或者黃金方面嘅想法係啲乜嘢啦。嗱，金價呢試高位之前呢有啲乜嘢考慮呢？溫生， 我覺得咧金價咧就可以再睇好少少嘅，咁我唔排除咧金價咧有機會咧就考驗咧就係即係今年嘅即係有機會考驗咧呢個1920美元呢啲位置嘅。咁點解我會睇好金價咧？我覺得 通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呢我们知道美国十月份的年通胀率呢已经是去到 6.2% 了，它的前值呢就是它九月份的数字呢都是讲在 5.4% 的，突然间去到十月份呢已经去到 6.2%,6.2% 是31年以来呢是最高的通胀水平来的了。就算你看回美国的核心的年通胀率呢都有 4.6%， 今个月初美国公布的十月份 的就业报告来讲的话呢，就个报告也都告诉我们呢美国每小时平均工资的增长年增长都有 4.9%。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讲呢，其实你大家可以玩上得到通脹係好難跌翻落嚟嘅，你工資都增長 4.9 啦，咁你通脹仲點樣落咧？咁你通脹落唔到嚟講嘅話咧，咁當然啦，咁聯儲局之前所謂嘅通脹只係短暫性質，可以話係不攻自破噶啦。唔止係美國嘅通脹咁嚴重，你歐元區十月份嘅年通脹率都有 4.1%， 你英國九月份嘅年通脹率都有 3.1%。當你大家嘅通脹都去到咁高嘅時候嚟講嘅話咧，投資者為咗保值咧，就將啲開始將啲資金咧係轉投向咧就係黃金啦，咁去保值啦。咁據了解嚟講過咧，喺今個金價咧就一直以嚟我哋見到啦，喺$1,835呢個阻力咧都由七月份今年嘅七月份啦，一直都係維持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去到上個星期初咧，先至破咗呢個水平。咁破咗嚟講嘅話咧，按照圖表嘅分析咧，下一個位置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大概係講緊1920呢啲位置噶。咁好啦，咁啊再睇翻咧，就話金價除咗係因為面對龐大嘅通脹，咁所以嘅上升之外嚟講，仲有咩原因導致上升咧？我覺得咧 ，RCEP 咧，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咧，喺1月1號生效咧，都係對金價有一定嘅幫助噶。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要明白一樣嘢咧，就喺亞洲，即係全世界嚟講嘅話咧，亞洲對黃金咧係有特別嘅鍾情嘅，特別係鍾意黃金嘅亞洲人。咁咧就係較多嘅黃金嘅，咁但係黃金咧係奢侈品咧，唔係話你想買就買啦，一定要荷包有錢先買得到啦。咁而呢一個 RCEP 嚟講嘅話咧，1月1日成立咧，就會令到區內咧嗰啲關税咧就可以90%咧就係獲得豁免嘅。咁呢一方面嚟講，就會對區內嘅經濟咧會帶嚟一個刺激嘅作用啦。咁區內經濟得到刺激啦，咁啲人有錢啦，咁自然咧又有機會咧就買多啲黃金啦。咁所以呢個咧係我相信會令到未來咧金對金價咧對黃金咧係有較大需求喺亞洲嘅一個原因咧，會支撐住黃金啦。咁另一樣嘢值得留意咧，就係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公開嘅第三季度嘅黃金供求報告話俾我哋知咧，喺第三季度嚟讲过咧，有大量嘅黄金嘅 ETF 咧系流失咗嘅，咁啊数量达到系26.7吨嘅，咁啊正系因为呢个缘故咧，咁所以先令到咧喺第三季度咧嗰个全球对黄金嘅需求咧系减少咗好多嘅原因，咁正系因为佢喺第三季度嘅 ETF 嘅流失大量嘅流失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稍微有所回补嘅话咧，相信咧都可以令到咧个金价咧可以带嚟支持噶，咁啊再加埋南海局势啦，又唔穩定啦，咁呢啲都會對黃金咧係會有一定嘅幫，即係個上升嘅幫助啦。咁所以跟住嚟我會覺得係個金價係有機會睇好啲嘅。咁但係當然啦，買黃金都有佢自己嘅風險嘅。佢風險就係咩呢？就係如果真係美國係作出大幅度嘅加息嘅話咧，咁由於黃金咧就冇息收嘅，咁呢一方面咧係會對個金價咧係不利嘅。咁但係當然啦，頭先我都同大家分析過啦，美國係咪即係有機會大舉加息咧？咁呢個都有難度嘅。咁所以就黃金某程度上係可以提高一線嘅。 嗯，咁投資者咧可以參考一下同埋部署一下啦。Q4 咧，温生就睇好少少啊，黃金方面嘅價格啦。今個星期咧，最後仲有啲重點，不如都講埋啊，唔該曬。 好啊，咁今个星期嚟讲过咧，最重要嘅要留意咧，当然就系星期二咧，咁中美两国元首咧就会开视像会议嘅，咁双方咧就会就嘅议题咧，将会涉及咧就贸易啦，同埋地缘政治咧等等嘅，咁大家都估计咧就应该都即系冇乜结果噶啦，咁第一次见面都好难有结果，咁但系都叫做一个开始啦，咁如果真系有啲嘢系能够系能够讲到出嚟嘅，能够缓和个中美嘅气氛嘅，咁当然啦系会对个投资市场咧会带嚟帮助噶，咁我哋即管留意一下啦。 好，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财金大事件啊。唔该，温生，我哋隔个礼拜之后再喺星期一再同你倾偈，好嘛？唔该晒，拜拜。 阿欧。 高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咁啊，优惠时段啊，揾翻小白 Kitty 同埋钟哥出嚟讲讲佢先。咁啊，今日嘅优惠咧分开两节、一个咧就系后生仔版，一个就系长者版。咁啊，想听后生仔嗰个定系长者嗰个先啦、 啊？长者先啦、 啊。好、啊，长者 我哋呢啲咧两样都啱啊。 系 啊，即系两样都中。 又后生，又慢慢系 后生得嚟长者。 哇，咁 长者之中又后生， 系咁啊，唔够你哋玩啦，系咪先？年年廿五岁咁样，系咪先？嗱，讲呢个长者优惠日，咁讲紧。是什么呢？原来长者优惠日就是11月第三个星期日，即是11月21日、就是呢是一年一度的、长者日。长者日有什么着数、你可能已经会说，喂，他们两蚊搭车已经很着数。 搭车不用钱。 是啦，有什么比两蚊更便宜呢？就是 不用钱、啊。 上次小白都介绍过过海有些巴士的路线是免费的。 Toby 介绍 的。不过就要做很多手续。 是啦是啦。过海、啊。好多条巴士线超越过海，起码超过50条巴士线都是免费啊！ 而家 系啊，嗰一日嗰一日 嗰嗰一日啫，都好啊，出去游下车好唔使钱。 我可以咁过海啊，嗰日 系啊系啊， 叫长者 咁啊，唔止净系巴士有优惠噶，咁啊，港铁公司都公布，咁系今个月嘅21日，即系长者日啦。啊，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八达通持有人咧，都系免费搭港铁啦、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嘅， 都系嗰一日啫， 系啦，嗰一日嗰一日嗰一日。咁长者日就系嗰一日，儿童节都系嗰一日啫。虽然我哋口讲话情人节日日都系情人节，但你都系2月14先食嗰餐饭嘅。 都系嘅，都系。 系啊，咁样咁啊，可以自己再上网站嗰度啦，即系啲孝顺仔孝顺女咧，就帮啲阿爸阿妈睇定究竟咧去边好，唔使钱咁样。咁啊，仲有呢个 所谓孝顺仔孝顺女，就唔好应该系免费嗰日先带阿爸阿妈出街啦。 咁又系， 平时消费都应该带佢出去消费啦。 孝顺仔孝顺女咧就系帮佢哋搵啲资料。提醒佢哋， 長者應該係嗰日自己去街。如果仔女就應該係消費嗰日先去街， 自己唔使錢嗰啲就自己個人出街。 係啦，係啦， 所以咧， 你哋都講 港鐵同巴士公司咧，應該係逢親啲大時大節，唔理咩節日都好啦，回歸又好，或國慶都，總之大時大節全部免費， 即係又好。又係嗰句啦，如果當日有啲細路仔帶啲父母嗰日出街咧，就視為不孝啦。哦，你而家唔使錢，先帶我哋出嚟。 我又幫佢講句説話喎，即係呢啲咁优惠嘅日子咧，其实阿爸阿妈系开心嘅。有时佢唔想你啲仔女使钱，但系你同佢讲话，免费噶，系啊，我陪你啊，咁佢加倍开心。 你问心嗰句啊，啲家长通常咧，即系父母啊，都系即系讲嘅咋。其实佢使钱我更高兴， 更高兴， 使钱更开心。比齐家用更高兴。喂，嗱，仲有呢一个咁啊，天际一百嘅香港观景台咧，由即日起啊，去到11月30号咧就推出啦，呢个天际乐龄游嘅优惠。咁啊，即系你如果凡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咧，咁啊去票务部嗰度换一换飞，咁啊签一签嗰个长者卡咧，就免费获赠天际一百嘅入场门票啦。 但系都约翻咁上下年纪啦。 系啊， 仲好高骛远嘅咩？ 哦，睇下个香港变成点啊！成啲阿叔都咁样讲，我就要睇住个香港变成点。 呢个啲后生带啲老人家入去，后生就要俾钱噶啦。呢个留意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嘅，咁啊唔逐一去讲啦。因为即系连昂平360嗰度都有个优惠嘅。咁啊，哇，覆盖面都好广，包括香港嘅摩天轮都系免费嘅嗰日。系啊，咁你话喂高得滞，天际一百 摩天轮咯，摩天轮唔高啊？ 好似天際一百高， 天際一百高好多，但天際一百感覺上咧，如果真係有畏高嘅人咧，或者驚嗰種搖下搖下嘅感覺咧，就可能去翻個天際一百會啲。 係啊係啊， 如果係唔驚搖下搖下嘅，咁啊可以去翻呢個摩天輪啦。 係啊係啊，好，咁我都兩樣都唔去，因為我真係畏高咁樣。喂，貼地啲有啲乜嘢揀啊？科學館同埋太空館 呢個 係啊，即係長者同埋一位同行者都係免費入場嘅，即係就唔係叫個阿公阿婆就咁入去，喂你自己入去玩啦。睇下啲雞蛋點樣孵化，睇下點樣產生靜電咁樣，唔係咁樣嘅。 你係咪試過咁先？ 梗冇啦，我呢啲咁孝順嘅，你見我連長者懶人包都攞埋出嚟，梗係為一眾嘅孝順仔孝順女謀福祉啦。 阿妈入去科馆等我一个钟先，我架车要验车啊，系你玩住先自己入去， 衰仔， 冇嘅，冇咁样做到嘅，你竟然 跟住你入去凑佢嘅时候，你见到佢喺嗰个透明箱嗰度咧，太空漫步紧，而阿妈太空漫步紧， 你又玩开睇嚟， 我冇 玩， 我睇到有人玩，我好想玩啊，嗰个永远系最排长龙， 唔系孵化鸡蛋啊，永远系 孵化鸡蛋， 日日都有生育率，边度有啊？科管系啊，孵化鸡蛋， 而家仲有冇嘅孵鸡蛋？ 有啊。嗱，不如關於科管咧，揾多一日再講另一個優惠，因為依家咧科管咧都有一個法國科學節啊，點解要有法國嘅元素加入去咧？ 因為好多法國嘅科學家咯。是吗 法国的科学有什么特别呢 我都很想知道我都是刚才看到个标题未按入去字。那我们今天 focus 讲了这个长者日先。喂还有这个最重要这个泳池啊又是长者和一位同行都是免费。啊、讲的就是这个康文署入面的泳池啦不做一细数啦。Total 我现在看到27个泳池都是给长者可以免费游下水的。 天天开始 动。我见到长者通常都是去那些泳滩那里游冬泳。 是啊。啱咯，平時遊開嗰度轉下地方嘛，倍添新鮮感咧，可能係咪先？咁啊，總之啊，禮拜日嘅時候，其實唔止禮拜日嘅，對長者都好一啲啦，開心啲啦，玩下、飲下、食下、游下水啦嚇。 係為佢哋安排一下啲活動啦，大家一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1月15日係一年嘅第31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6日。1976年11月15号，由消费者委员会出版一本以产品测试、服务调查以及研究报告为主题的杂志《选择》正式出版。《选择》前身为消费者委员会出版的《消费者月报》。杂志初期封面人物多数采用普通模特儿，直到1985年中。接纳杂志发行商及报贩的建议，由第110期开始改为邀请明星或名人担任封面人物。首位登上选择封面的明星为张国荣。选择并不接受商业广告，以保持中立形象。初期定价每本为1港元。2008年开始直到现在，每本定价为12港元。11月15号出生的朋友需要接触陌生人群，经常面对人生挑战，个性顽强不屈，不会逃避亦不会让步，有耐心，懂得静候时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保持中立的研究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我哋习惯别人为自己挑选，自己又懂唔懂得真正去选择？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对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表示高兴，但对协议未能达至分阶段淘汰煤炭表示失望。他和大会主席岑浩文一同会见记者。岑浩文强调，印度和中国需要向发展中国家说明协议中有关煤炭的部分。较早前有报道指出，最终协议的草稿要求各国分阶段淘汰煤炭，但中国和印度要求改动，并由印度提出要求各国分阶段减少使用煤炭。以色列授權5至11歲的小童接種輝瑞 BioNTech 疫苗，衛生部官員將在幾日內決定開始注射的具體日期。美國政府早前緊急授權向相同年齡組別的小童注射輝瑞 BioNTech 疫苗，劑量是10微克。 以色列总人口940万，当中大约120万人年龄5至11岁。卫生官员提出，这个组别人士若果不接种，怎样达至群体免疫？当地的民调显示，近30%的父母有意让12岁以下的子女打针，40%人未有决定。奥地利对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士实行强制居家，应对新一波疫情蔓延。奥地利总理沙伦贝格说，由于目前疫情形势严峻，决定由当地15日零时起，在全国范围内对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士实施封禁措施，12岁以下儿童除外，涉及大约200万人，要求居家禁足，除了工作、购物等基本活动之外，非必要不得外出。奥地利警方将加强执法，对违反禁令予以重罚。英国利物浦发生汽车爆炸，至少一人死亡，三人被捕。汽车爆炸发生在利物浦一间医院外，被捕的三名男子年龄分别是29岁、26岁和21岁，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案的相关条例被捕。不过当地警方说，专责反恐的探员仍然主导调查，暂时案件未被列为恐怖主义。另外警方暂时亦未能确定爆炸中死者的身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9,808点，升1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21美元，卖出1,864.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3.9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56。人民幣6.381，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3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3。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头先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喺山顶度咧，受到较早前嘅山泥倾泻影响，重型车辆仍然系唔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一段山顶道，经过。要留意。另外弥敦道有水管急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京道的慢线都是需要封闭的。在渡轮方面，因为有船舶机械故障的关系，柏丽湾至中环二号码头8:40，上午8:40和上午9:40，以及中环二号码头去柏丽湾9:10和10:10的航班是会取消，并且是由巴士暂代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车龙挤塞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排到去南丰道对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 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跟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嗰段都系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嗰段比较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成功真系要靠父干？ 对于继承家族运输生意，我又冇话唔中意嘅，只不过我同阿哥暂时都冇乜兴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N 身边饰演嘅何建强会点样选择自己嘅将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继续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大家都读过书咧，喺成长过程里边咧，无论中学或者小学，你必定会识过一啲同学咧， 系啊， 有好多恶行啊。嗱、嗯，即系当然唔系话去到大奸大恶嗰啲， 系， 但系有啲咧小霸王 feel 啊， 系啊， 咁嗰啲你哋会记唔记得？会唔会记到而家都仲记住嘅？ 哇！但系而家讲可能都教坏人噶， 系啦，唔敢讲啊，系啊，我讲啦， 唔系小霸王 feel 啊嘛， 系有啲人做坏人，我做坏人啦，你估唔到我系做坏， 你 系 小霸王啊？ 系啊，好中意 睇佢样都知啦， 我咪睇我个样都知啊。 你有啲咩嘅恶行先？ 首先我做呢个环节系因为戏剧效果，而我扮演一个， 我配合你啫，我配合你。 一个坏人嘅角色，我都做咗坏人啦。佢仲要即刻抌多句，睇你个样子都知啦。我都未讲我有咩恶行， 就系你个样唔似，我先配合你。 其实都系同学， 增加戏剧效果。 其实都系同学买咗条孖条，我抢咗佢一半啫。 我都系 真系好曳啊，坏过海婷啊。 系我真系蚀咗人，我哋偷食咗人哋个杯面啫，个杯面一啖啫，有几坏。 咁你做过啲乜嘢啊？ 好曳嘅嗰阵时。即系人哋压凳嘅时候咧，踢人哋张凳脚啊！ 即系紧嘅时候硬佢， 系啊， 就等佢跌低咁样。 系啊，基本嘢啦，系咪先？ 同埋咧，通常咧咪会即系企起身讲 good morning 嘅。 嗯， 多数佢一企起身咧，就会拉走前面嗰张。 哦，咁你坏啲，你坏啲。嗱，因为咧呢个系一个诱因嘅问题。嗰个压凳嘅同学本身都唔应该压凳噶啦，上上一堂。 你惩罚佢系应该嘅，系嘛？ 而你咧就系充分理由去搞。 我冇讲系我，我冇讲系我。系 咩？ 系啊， 我哋听翻啫。 我好小心啦、啊，我讲通常，我就系讲通常，我冇话 系咯，好似起身拉低人哋张凳，等人哋坐空凳跌落地咧，好似间间学校都试过， 间间学校都会试过，就系摆个粉刷喺个门口，等人一开门嘅时候跌落嚟， 跌落嚟啊嘛， 同学威龙嚟。 嗰啲好小兒科嗰啲、拉凳又係咯，而家睇落好似間間學都試，我都見過有啊，即係我係受害者添啊，我係被拉凳嗰、那個。 點解啊？ 我唔知點解 喎， 係咯， 妒忌你 咯，肯定。 有咩原因啫？ 俾我同你同班，我都拉你凳啊！ 但嗰陣時未至於去到而家咁有味道噶嘛？嗰陣 時 都贏噶啦，都贏啦， 都贏 曬咁樣啊！ 唔係拉凳啊，拉龍噶啦！嗰陣時去咗烏拉場 啊，都係嗱。另外一樣咧，咁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有一個咧，我記得好清楚，又係我係遭殃嘅，即係被欺凌嗰啲啊，係講下講下，好似我成日以前被欺凌嘅喎。 哦，遭殃，舊時姓遭，唔係叫阿遭， 遭姓楊， 遭殃。哇！咁我嗰陣時咧係點樣咧？ 佢唔理我哋， 即係黃精啊！你嗰啲仲係嗰啲 get 咁啊！真係 咁先好笑啊！ 龍掛妹， 依家攞翻呢啲出嚟先好笑啊！ 龍狗，英文名叫咩啊？ 溝通，識笑一定係笑呢啲㗎。今時今日係咪先？仲有咩可以笑啫？ 邊個做啊？溝通 咩啊？張 文 啊， 陳發容啊！ 陳發容同埋張文喺我心目中都係短頭髮嘅性感幽默。性感遊麥 嗰陣時，咁我學校有幾層噶嘛？咁我哋行嗰個走廊就喺外邊啦，即係好似嗰啲徙字區咁樣，走廊喺外邊啦。咁下邊咧就，如果你去球場咧，一定要經過一條路咁樣行去球場嗰邊啦。咁話説咧，我以前有個同學，中學嘅，咁有個又唔係從來未試過同佢同班嘅，從來未試過。但係咧，每即係我同佢同一級嘅，即係我係 form one， 佢係 form one 啦 ，form two，form two 咁樣啦。每一次咧，每一年咧。佢都必定有一個好習慣，我懷疑佢可能係好中意點樣咧？佢就好中意企到去，即係譬如我哋 form one 就喺地下嗰層啦 ，form two 就高一層啦，於是就咁樣升上去啦。無論佢去到邊一年，佢都中意走上去最高嗰層。 做咩啊？ 然之後咧，佢就 睇啲大姐姐 企咁高做咩啊？ 唔係小息嘅時候啊，咁啊就專登走上去嗰層，然之後點樣咧？睇下邊個喺下面行嘅時候，掠口水落去。 哎呀！ 哇！這個咧我記得好深嘅，因為咧我見佢掠口水掠落人哋嗰度，我又見過啦。我行過嘅時候，佢掠落嚟我度，我又試過啦。即係當然好彩咧，掠唔中。 你嗰啲好曳喎，對比我哋嗰啲。 係啦， 係啊，我哋嗰啲。原來你哋嗰個真係唔係大霸王啊，直係金霸王。 所以我有多呢啲咁嘅惡行，所以想將佢公諸於世。 係咯，點解冇人懲罰佢 啊？冇啊！即係嗰時佢掠落嚟，好彩啱有啲風吹過，嗰啲口水咧劈喺隔離，跟住即刻望上去見到就係佢喺度啦。跟住佢仲想即刻再掠添啊！咁啊，梗係走啦。 冇人掠翻佢咩？ 你掠唔到嘛？ 因為佢永遠都係高處。 係啊，佢唔落嚟㗎啦。 佢唔落嚟㗎嘛？一到打冷鐘小息嘅時候，跟住佢先至翻翻落自己班房嗰度咯。 即係好似高高在上啲有錢人，冇話你賺翻佢錢㗎，永遠都係佢賺你錢㗎嘛。 但呢個好嘢喎，即係跟住當然啦，我冇同佢有聯絡咁樣咧，又唔知點解佢咁中意去做呢啲咁嘅行 徑。有冇名㗎？呢個同學 有唔講得㗎嘛？而家。 公開譴責佢嘛？ 公開譴責佢嘛？有呢啲真係公開譴責。你攞口水，第一唔衞生，第二你整到人，第三個快感哪裏何在？ 但係好笑喎！我聽聞佢之後做咗醫生嘅，即係 仲要係耳鼻喉科嘅醫生，就係當年喺唾液方面有心入 嚟研究。同埋咧，通常呢啲咧，真係好似睇戲。 你覺得好笑 咩？我覺得好 合情合理。係咪真嘅？真係做醫生？ 其實可能佢 真係做醫生， 佢有佢嘅苦衷啊！會唔會？ 以前開始研究， 係啊，即係好多痰積聚。 中意玩口水，中意到点啊？耳鼻喉科医生， 咪实验性生活嚟噶？以前佢嗰啲 好笑嘅，咁佢咧就比较高，即系当其时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好矮啫嘛，即系我哋得四尺几，佢有五尺，咪叫做高咯？佢比较高同埋瘦嘅。咁佢隔離成日有個我哋叫做傍友咧，就比較矮同埋細粒嘅，所以兩個行埋一齊嘅時候咧，哇大件事啦，就知道一定有嘢發生，即 係 爭着就係佢搞乜嘢咯，同埋佢搞邊個咯， 即係好頑皮嘅佢哋， 好頑皮嘅， 即係肥瘦大盜咁咯， 係啦，即係爭着究竟佢係今次係攞口水啊，定還是擺個粉餐喺個門頂啊？爭着佢做邊樣嘅啫？ 哦，擺個粉餐門頂呢啲好。好低啊！好低， 系啊，冇乜創意， 冇乜創意，創意到欠奉。咁你又有聽過有啲咩咁嘅創意啊？ 我聽過呢個係男仔嘅，我哋女仔就好少。男仔咧，佢哋話會喺嗰個洗手間度咧，即係整濕曬一啲廁紙，跟住拋上去，唔係拋落去。 黐住個天花板啊！ 係啊，黐住個天花板啊！ 哦，唔係喎，我哋嗰陣時啊，即係見到嗰啲同學玩咧，就係。邊個入咗去廁所裏面，即係閂埋門之後咧，就照樣整嗰啲廁紙濕咗水咧， 就抌落嗰格嗰度。哦，我就係聽到係咯，抌落格度我明啦。其實抌上天花板有咩特別咧？ 黐住佢咯。 咁跟住咧？ 冇唔跌落嚟咯， 即系玩嘅啫，纯粹。我以为系整人嘅添。 你细个呢啲做亲呢啲举措都 系 好无聊 嘅，冇目的噶， 冇目的诶。即系我有个同学好中意攞钉书机咧，钉人哋啲衫噶嘛， 钉住佢， 钉住佢啊，系啊。有啲咧就钉住你张凳嗰度，钉住后边一就又钉住张纸啊，跟住嗰啲乌龟啊、黄八啊嗰啲咁样名字咁样。 好老土啊！嗰啲其实即系粘张纸喺个背脊度嗰啲， 老夫子年代咯，系啊，老夫子年代。王泽老师都系画呢啲， 即系仲摆支铅笔喺你个凳嗰度啊，等你坐落去。 唔系，我觉得咧，每个人都有一啲迷思嘅，即系关于啲整蛊。有啲同学咧就好中意玩钉书机嗰种嘅，有啲咧就好中意咧喺你背脊咧玩啲胶纸粘张纸嘅，有啲咧好中意玩凳嘅，有啲咧就好中意咧瞓瞓一觉嘅时候拍你左边，逼你跟住你要望右边。 嗱，呢个又系好老土呢个。即系拍左边望右边，拍右边望左边。 我绝技嚟嘅呢个，绝技。 而家都仲玩紧，佢根本就。 你知唔知 我而家都拍我个仔， 系啊， 都系玩 左 边。 佢真系望左边，但系你唔系噶，你拍左边咧，佢望左边，你即刻再快速拍佢右边咧，佢两边都望唔切咧，再拍佢中间咧，先系最究极嘅玩法啦。不过呢啲梗系唔好学啦。 另外有一个咧，就好，即系你睇下佢大个做咩，我就唔知啦。 系啊。 咁你知啊？以前中學嘅時候， 細個玩， 我哋幫佢諗，係啦。 細個嘅時候咧，咁你張台有個櫃桶啊嘛，櫃桶唔會有門嘅，即係一總之有個窿咁樣塞啲書喺度咁樣嘅啫嘛。我有個同學咧，好中意即係喺個鼻孔採礦之後咧，就將啲礦物咧就揾落去個櫃桶裏邊。 哇！呢個好核突喎， 呢個唔得。 即係同埋咧，佢又唔介意人哋睇到嘅喎。即係我哋大家，譬如佢又唔係高啊嘛，所以佢比較坐得前啊嘛。咁即係後邊好多人睇到噶嘛。咁我哋個個睇嘅時候，哇！又嚟，跟住佢係整咗之後咧，跟住佢好順勢，佢又好專心聽書嘅。佢好順勢就好自然反應攞咗之後咧，跟住就抹咗落個櫃桶裏邊啦。跟住哇！咁如果每一次調位嘅時候咧，就 調埋張台啊， 係啦，好驚坐咗佢嗰張凳，因為裏邊嗰啲嘢咧。又譬如話啲清潔校工咧，係唔會理解或者會慢慢去揾究竟有啲咩喺裏邊噶嘛？ 哦， 咁就大件事 啦。細個有陣時候有很多嘢咧，好偏執地做咧，但你做完出嚟係冇成果同埋冇成效。我記得有個同學咧，好中意畫書咁佢真係好中意睇漫畫啦。咁咧你基本上咧每講一個漫畫嘅角色叫佢畫咧，佢都可以畫得到出嚟。我曾經有一本書啦，唔好講邊本書啦，佢話喂，我好中意。似柯南，你帮我画晒佢啊！佢真系帮我画晒成本书都有柯南 的 公仔，都 系似 好嘢喎。 似啊，系啊。 诶，咁啱，我系咪男校一定有啲咁嘅人咧？ 系啊， 我间学校又有个咁嘅人嘅。 系啊，我叫佢画家。 系啊。 真名唔記得咗， 畫家係畫家， 佢好叻。我嗰個同學佢甚至乎咧，佢畫嗰啲公仔咧，全部可以 Q 版化咗佢嘅。 係啊係啊。 然後小息嘅時候，大家排隊叫佢畫。 係啊，真係㗎。但係佢唔收錢嘅，佢單純係一顆赤子心， 義務。 佢想畫， 係啊，畫啊。 而我每次叫佢畫家，佢都好開心嘅。我希望佢真係成為一個畫家。 我仲有一個同學，咁就係即係啲同學真係奇奇怪怪。有一個同學就係咁樣嘅。咁以前仲係用粉筆年代㗎嘛，咁佢就好有心。攞支粉筆，然之後將佢批曬，即係慢慢磨到變粉， 哦， 即係譬如嗰啲戳粉咁樣。 跟住咪整喺個飛機後邊放啊？ 唔係啊，然之後咧就 滲落人哋度， 係啦，行去有啲咧，即係以前特別係冬天嘅時候，你著校褸咧，件校褸通常深色噶嘛，就滲喺佢膊頭度。 你好多頭皮啊！ 頭皮啊！如果唔係咧， 你都係咁，係好曳嘅。如果最曳呢啲， 即係海婷啊！你真係 好曳。 如果唔係咧，就滲落去佢直頭滲落佢個頭嗰度。 哇！好曳啊！ 你個頭做咩？石佢一拍嘅時候咧，就啲塵。 教我噶， 所以呢啲嘢真系唔好学，亦都唔好做嘅。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纵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敲低我。 行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再破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爱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手中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捱过，无人能如你爱惜我，明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结果，感激光还给我，愿要我这种配角。 早上时间8:52，听过洪家豪的《主角光环》。 又到考试嘅季节啦，所有父母都想自己子女读书成绩好，将来出人头地。小朋友细细个开始，梗系会成日听到父母叫佢俾心机读书，做好自己嘅考试。唔知道关于读书考试嘅福建话点讲呢？想唔想知咧？八元号转头话你知。 学生哥好温功课，咪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肥佬哥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学生哥好咪输咯，咪日夜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 同福建话有关读书考试，我哋先睇咗读书先。读书叫做拍尺，拍尺尺咧，即系书本咁解啦吓。读书读到半夜三更，有阵时真系会攰噶嘛。 攰嘅福建话梗系要学啦，呢、這个要帮小朋友攞翻啲福利。攰嘅时候，我哋会叫做 chuan chuan 踏赤 chuan 啊，读书攰啊，唔紧要，继续加油努力。读书咧就梗系为咗考试有好嘅成绩啦。关键嘅一个字就嚟啦，就系、是、考试。考试我哋叫做 course course 啊，识咗几个字啦，踏赤 chuan。Course， 希望各位莘莘学子考到好成绩啦！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咁啊，讲呢一个头先咧，就话有两个优惠嘅，一个就系长者，咁、啊、小白就话，诶、哎，梗系长讲咗长者先啦， 系、嗯、啊， 咁啲后生仔全部喺。IGDM 我啦，搞到系啦，话诶后生仔有咩优惠啊？咁呢个要听啦。阔别咗三年嘅旅发局咧嘅除夕倒数活动啊，今年咧就喺疫情缓和底下咧，以全新嘅形式举行。咁、嗯、啊，香港跨年倒数演唱会，咁、哦、其中咧有3000张嘅门票咧，就会以抽奖形式咧免费派发嘅。咁啊，大家咧只要登上咧诶呢一、這个诶、旅发局嘅网站嗰度咧，一年十日啊，记住有十日时间抽嘅，喺、今日开始抽。 是 抽到第十日嘅，咁以呢个电脑 random 嘅形式嘅，所以你唔需要话 每人只可以抽即系入个名额一次嘅啫嘛， 系啦系啦，一定系 即系唔好话日日系咁去入嘅咁样， 系啦冇噶冇啊冇呢啲歌仔唱， 公平啊， 系啦好公平嘅，咁啊1500个得奖者咧就每人有两张，咁、哦、所以就。嗰3000張其實睇得1500幸運 兒 㗎咋，咁大家要記住啊，咁即係記得啦，即係要抽嘅咧就要接種疫苗嘅咁樣，咁你又要喺個輸入嘅時候就打埋幾時接種啊，輸入自己名字應該都會揾得到㗎啦。咁點解喂咁受歡迎啊？咁樣喂係咪好多人抽啊？咁一定啊，因為有鏡仔啊嘛，係咪先？啊有鏡仔，又有阿亨仔，有阿 Jenny， 又有 Edgar， 又有馮允軒，又有鄭欣宜等等等。等等，最紧要系咩啊？香港管弦乐团啊，因为我自己真心觉得嘅，之前嗰啲都系 artist 朋友啦，系咪先？咁当然佢哋会自己开演唱会，但系要你咧正正条条咁样睇呢、這个香港管弦乐团咧，就唔系好多朋友仔愿意噶嘛。即系，我又对管弦乐咧有少少兴趣，但系你叫我买张飞入去咧，咁贵咁样坐定定喺度睇咧。我又唔知道自己啱唔啱喎，咁啊呢個咧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嘅機會，咁又有咧一啲流行嘅歌手嘅元素，有啲 可能又會幫手 back 住咧管弦樂團， 會啊，係咯，咁啦， 咁你諗下件事真係靚仔咗喎， 幾震撼啊，同埋都係舒服嘅，咁喺邊度舉行啊？西九文化區嘅藝術公園嗰度舉行，應該理論上都係呢個 outdoor area 啦， 係啊， 應該 露天 嘅場地啦，咁如果天色很好嘅話咧，咁啊又有悠揚嘅樂曲、可以陪住大家跨年咁啊幾好！我幫大家睇過啦，即係阿 Kitty 啊、小白啊同埋我啊、鐘哥嗰啲都可以抽，點解咧？因為咧1月1日係禮拜六嚟嘅，咁、即係我哋可以跨年啦， 可以抽咯喎！真係 有時我哋有嗰年跨唔到咧，我唔係好高興，因為咧嗰年咧你想同啲 friend 倒數咧唔得，因為第二朝翻晨光啊嘛，因為你就完全瞓咯。但我哋唔會咁做嘅， 我哋唔會狀態好差， 我哋寧願犧牲。生咗啊！自己同啲 friend 去饮饮食食啊， 梗系啦， 即系倒数啊！ 我真系好似之前年年翻组咧，都系喺梦中倒数， 唔系 好多 周公同你倒数， 系周公喺梦中 ，Mr. Charles，Mr. Charles 咁样，三二一 ，Good night！ 可能佢系同我倒数得最多嘅男人， 几好咁样，系啊！周公常在你身边，瞓得时福。 咁你可以谂下啲节目，我哋三个都 好 真系。 喂，我哋一齐抽抽佢先啦。 抽先啦！ 我都想见下镜仔啊，系啊，成年冇见啦，见可以抽抽佢先啦，大家啊！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李景湾，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浸会桥面。过和老街去窝打老道都是挤塞，车龙在北架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作为本地乐坛发展的主要推动者，怎可能不讲选秀比赛啊？在80年代，除了有无线电视和华星唱片合作创办的新秀歌唱大赛，还有全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由香港电台、星岛报业和当时的政务总署合办。第一届在1984年举行，有五男四女和三队组合杀入决赛。讲个名是18区，所以参赛者呢真是来自港九新界不同区域。睇返当年嘅报道呢是这样写嘅噃。九位参赛者来自各行各业。例如年纪最轻代表油麻地区嘅周文卿是中学生。九龙城区嘅钟佩仪是收银员。东区嘅张学友同埋元朗区嘅林玉凤是文员。是啊，当年的张学友呢只是得23岁。决赛当晚就揀了唱关正杰的经典作品《大地恩情》。结果以192分从50000名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冠军。几个月之后就同宝丽金签约出道，成为全职歌手。一代歌神就是这样诞生了。去到第二届比赛的名字改了做宝良局19区歌唱大赛，由香港电台、宝良局和政务总署合办，冠军是李克勤。唔怪得知啲人话呢个歌唱比赛是香港乐坛的大摇篮啦。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9:08，做个大市前瞻啦。今个星期重要事件同埋数据比较多少少，中美元首咧明早就会视像会面啦，对话咧几乎成为咧中美关系嘅演进啦。第二咧就系今日啦，内地将会公布咧呢个固投啦，同埋零售啦，以至工业嘅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第三就系周中啦，有几间重磅嘅新经济股，包括阿里巴巴会公布季度业绩啦。星期五咧，恒指公司亦都会公布季检啊。又是时候想下今季有啲咩股份有机会染蓝啦噃，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做功课，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我哋做家长咧，基本上日日都会遇到一啲新嘅挑战同埋新嘅问题啦。最近咧，我发现咧，原来喺小朋友之间咧，都有好多竞争同埋比较出现嘅。 咁唔止小朋友啊，大人都好多嘅。不过大人似乎就会有多少少嘅技巧或者能力去帮自己处理呢一个竞争，但小朋友咧可能就都需要我哋俾多少少提示噃。 嗯，咁例如小朋友之间可能咧曾经试过有啲状况就系、是、啊，阿老师咧赞咗同学 A 好叻，同学 B 咧就会嬲嬲住啦。哎呀，我唔中意佢啦，做咩成日都要赞佢咧？呢啲情况其实家长又应唔应该介入去调停啊，或者系同佢倾下咁样咧？ 咁我谂都好睇啊，小朋友自己本身佢系真系会将呢个唔开心嘅情绪或者有少少啊，我哋觉得好似敌意，但其实都唔系啲敌意嚟嘅，即系佢一啲咁嘅情绪发，即系摆咗喺对方嘅小朋友身上啊，定抑或其实只系翻到屋企佢喺度呻俾爸爸妈妈或者家长听啦。 嗯， 咁如果佢真系即系如果系后者，佢只系攞嚟表达佢唔开心啊，或者佢觉得自己失败啊，或者佢有啲妒忌嘅感觉咧，咁其实都有一啲技巧咧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去睇下点样帮佢梳理下啲情绪，亦都可以咧话翻俾佢听，佢可以点样面对呢啲嘅比较嘅。 嗯，咁即系其实咧处理就好过唔处理噶咯。 处理是其中一个方向啦，更加重要的是当小朋友愿意去表达到他不舒服的感觉，或者愿意去表达到他任何的情绪，我们作为大人怎样去回应到他，告诉他听、哦、其实他表达情绪是 OK 的，我们怎样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令他知道、我表达大人会回应，这样去培养一个愿意分享自己情绪，协助透过去表达去梳理自己情绪这件事呢，我觉得才是最终的目标来的。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啦。 其实呢很多家长去到头先嗰个关口嘅时候咧，已经会觉得啦，啊，好似咧都要分翻咧，到底系啱定系唔啱嘅。例如好多家长咧都彻地会觉得，嗱，你妒忌咧就系唔啱噶啦，你应该自己做好啲咯。咁就可能唔会好似 Jamie 头先所讲，啊，不如俾你嘅小朋友讲晒佢自己心入边嘅一啲谂法啊，或者系情感出嚟先啦。 哦，其实你呢个观察系非常之啱噶。我哋一路都讲紧情绪本身冇对与错之分噶嘛。 嗯， 情绪本身就系一个好直接嘅感觉。咁头先你提到噶，我可能系啲妒忌嘅情绪，咁其实问一下自己啊，做大人会唔会喺成长嘅过程里边，或者系今时今日呢、這个都去到呢个年纪，都会有啲妒忌嘅情绪先？咁你都会笑啦，其实大家都正常，有呢啲情绪系正常嘅，大人都会有嘅情绪，点解唔容许小朋友去有呢？咁其实既然妒忌系一个正常出现嘅情绪嘅时候，即系都系一个普通嘅，即系都系其中一个情绪出现。咁当呢个情绪出现嘅时候，我哋又可唔可以都俾自己小朋友睇到啊？系、哦，你觉得你唔够人哋叻，或者人哋得到嘅赞赏，你好希望有，但系你呢一刻未得到。咁你话到俾佢听，佢其实渴求紧嘅系被认同、被赞赏嘅感觉啊嘛。如果系嘅话咧，有时我哋都可能帮翻小朋友去睇翻，咦？哦，系、哦，你都希望得到老师嘅赞赏噶、哦，啊，咁亦都问下自己，问下个小朋友，咦，其实你觉得自己有冇边啲地方系都做咗，觉得值得系俾人欣赏、俾人赞赏噶？ 嗯， 就不过希望小朋友都睇到自己付出咗啲乜嘢先。咁、如果可能佢讲俾你听啊，其实我都温咗书噶，我都有俾心机写字噶、不过我啲字真系唔够靓，或者佢啲可能小手机未发展得咁好，咁可能即有啲小朋友个发展可能未咁快噶嘛，即写字。 系每个人都唔同嘅， 系啦，个个人都唔同噶嘛。咁你可以教翻俾小朋友听，喂，系、哦、啊，系啊，其实咧，我哋咧睇翻攞翻本功课簿出嚟睇，原来由第一版去到可能呢家第五版，其实啲字已经有进步噶啦。 即系其实都揾一啲机会俾小朋友自己欣赏翻自己嘅长处先，系咪啊？ 系啦，其实我哋成日都好惯咗咧，会系睇。个结局即系好正常噶，个社会就 系 睇个结果嘅啫。系呢个系常常会发生嘅事，但系我哋赞赏系有限噶嘛，唔会个个都赞晒，佢梗系一定会拣个最好嘅出嚟赞。咁但系咁唔代表。小朋友的付出是不够的嘛，那小朋友可能 由一隻即可能他连揸筆都未揸得好，到这家可能他可以顺利画到个直线，或者他写个字那个即那个工整度，或者那个安排即成个砌字的样子出来，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 有翻啲似翻大家想要嘅嘢。咁其實呢個進步係話緊俾小朋友聽，喂，其實你淨係需要睇自己嘅進度。我哋等人哋高興，因為人哋做得好，呢個可以係我哋嘅一個目標。但係我哋都要睇翻就係我哋嘅起步點其實係咪一樣嘅咯？ 嗯，咁跟住我諗下一步咧，就真正可以同小朋友講，不如我哋都了解一下人哋嘅付出或者人哋嘅努力，睇下可唔可以借鏡下學下佢，咁可能他朝有一日你都可以好似佢咁叻咧。 咁呢一刻做呢一步咧就非常之啱啦。 嗯， 因为其实就系讲紧咧，小朋友有啲时候咧，佢有一份妒忌，其实其中一个可能性就系佢觉得佢冇俾人，即系佢个付出冇俾人睇得到。 嗯， 即系佢会觉得其实我都付出咗咁多啊，点解你赞佢唔赞我？点解你睇唔到我噶？小朋友觉得被忽略、被睇唔到咧，好酸、好唔舒服嘅、那个感觉。 嗯， 嗯， 嗯，所以真系要咧 settle down 咗佢哋啲情绪先，然后先慢慢再话俾佢听，不如我哋一步一步一齐试下做好啲啦，咁。 其实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给他看到、其实你有进步的，你有付出的，其实呢可能外面人未必看得到晒，但是最少我作为家长的，我一定看到你的付出，一定看到你的进步、比较固之然有的这个世界，但是最重要的是走自己的路，爬自己的山，教返小朋友自己去睇返，咁样去睇呢，将来佢面对困难，面对自己可能唔一定係最好，但係自己有成功有进步呢，即呢个教育由开始好細个开始教呢，佢大大下佢就会睇到，哦，其实係嘅，原来我哋需要同自己比较就得㗎啦。 嗯，同埋我諗最紧要都係话返俾佢听，无论发生任何事，父母都会同佢一起行，一起进步，陪住佢，所以唔需要担心咯。 是啊，不需要担心，而且爸爸妈妈金睛火眼睇住你点进步㗎嘛，冇绑住你㗎嘛。 听落都觉得好 warm 啊，等我都试下用呢一个方法呢，今日开始呢同我个小朋友一起，希望一步一步一起成长啦。 是啊，咁呢个就靠大家努力啦。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amie， 我哋下次再经过喎。 唔好客气啦，我哋有机会再经过啦。 拜拜。 拜拜。 人类多么渺小，曾能在昨晚与他朝，愿为了人还你勇闯。 喺度讲啊，刘应婷呢个歌名咧，喂、 嗯， 原来系一个书名嚟。咁我睇翻呢一本书咧，原来呢本书咧讲咧，改变人类历史嘅十五个片刻咯。 哦、 即系譬如某某某嘅名人发明咗啲乜嘢，跟住啊之后咧后世人就可以享用到，仲可以演化成乜嘢咯。 咁、有兴趣嘅话，大家可以睇睇佢啦。听过有刘应婷嘅《人类群星闪耀时》。狗狗的味蕾数量只有人类的五分之一，所以他们不能够好像人咁品尝到各式各样的味道。不过狗狗在甜味、酸味、咸味、苦味、鲜味这五种味道里面，最喜欢的就是鲜味和甜味了。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吃含有鲜味的肉类和鱼类，亦都喜欢吃含有甜味的水果。顺带一提，完全偏肉食性的猫大多数对甜味是不感兴趣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天早上我们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方姐在这里。早晨方姐。 早晨啊，小霸早晨。 哇，好精神啊你把声。今天有什么特别的点唱想在星期一的早上啊点给他听先。 这个呢就是同事来的。 是。 兼甲呢是我中学的同学啊。 哦， 即是世界好小咯。 喂，难得喎，中学同学现在做了同事。 是啊，他住在大榄，我住在百香下斜，唔知有冇听过啦、啊？我哋喺元朗崇仁读书，不过而家湿咗啦吓。咁啊，大家倾偈倾开咁样咯。 哦，即系谂住你大榄都扯唔埋啦，原来就喺嗰一带又俾你哋扯得翻埋一齐、哦。 系啊，有时倾偈倾倾下就倾咗啲嘢出嚟啦吓，咁、都开心噶系啦。 咁啊，点俾同事？同事系因为生日啊？ 佢太太生日， 佢太太生日， 阿、容妹啊， 阿容妹， 甜甜蜜蜜啦，系啦、啊，容妹。 系咁啊，佢系几多号正日生日噶？ 九号正日啦、 啊。哦，过咗啦，唔紧要，我哋保祝佢都一样。 保祝佢生日快乐。 好好啊，系 啊，知唔知道佢生日点过定还是你有冇礼物送俾佢啊？ 我点唱佢听咯，佢之前暗示我噶啦，话你成日打得通电话，你点唱我听啦咁 样 噶。 得， 有寓意嘅。 哦，就系、是、想，其实佢应该叫佢老公打电话上嚟啦，有咩理由叫阿芳姐你劳动到你啊？ 是个老公叫我打啊， 系啊，个老公啊应该 同事 自己啊知情识趣，阿明哥，明哥应该自己打啊嘛， 系啦， 怕丑 啊，好难打噶嘛， 都好难打噶。你真系贵人嚟噶，你好好福气，你成日可以打到嘅话，咁你想点一只 Unchanged Melody 俾佢听？ 系啊，人鬼情未了。 点解咧？咁点解要即系咁样就人哋都开开心心，你搞到人哋好似真系人鬼情未了咁样？ 开心啊！ 开心啊！ 延续落去。 哦，得，好啦好啦，咁啊播翻只歌俾你听，咁啊亦都祝阿明哥同埋太太容妹系嘛？ 是啊，容 妹，祝他们都甜甜蜜蜜啦，多谢你的点唱，芳姐，多谢 晒， 拜 拜， 好啦，追踪三十一电话侧边有电视部阿昌喺度。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喂，星期一有咩睇？ 星期一是我喜欢的一日，因为特别多嘢睇啊，咁啊系冇错啦，就系 bang bang 声。 哦，今日好 special 喎、啊，呢、這个节目系嘛？ 冇错啦，今晚请嚟我都好喜欢嘅乐队啊 ，special 真系佢听过的朋友都知道啦，好多电子嘅元素啦，咁、啊主音啊康聪亦都把声 cool 地 cool 地好特别嘅，咁啊都好多都市嘅城市嘅感觉。咁啊今晚7:10夜晚准时上演啦，有兴趣朋友记住留意啦。 好， 咁啊紧接住去到今晚。7:35啦，医生与你，咁今个星期医生与你咧，男士们要留意咯，因为系啦，因为今个星期嘅焦点疾病讨论咧，就系讲呢个香港嘅男士头号杀手之一嘅冠心病啊，咁啊系啦，咁啊冠心病嘅成因相当广泛啦，有先天又有后天嘅，咁啊今晚第一集啦就开始同大家剖析一下咧导致冠心病嘅成因咁话嘅， 系咁成日都话做完运动啊，心脏又有事啊，睇好多呢类嘅新闻咧。今日夜晚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吓， 系啊，咁避免一下呢个冠心病嘅呗。嗯， 冇错啦。咁啊，去到今晚9:30啊，走在运动的路上，咁啊，继续咧呢个节目，请嚟好多体坛名将，香港嘅体坛名将，听下佢哋讲佢哋嘅奋斗故事。咁今晚嘅主角咧就系犀利啦，就系、黑妹叶佩妍啊。 哦， 咁啊，大家喺羽毛球场上。系啦，咁啊睇到佢好犀利啦，即系好强嘅气势啦，又攞好多奖啦。咁啊，佢球场上面好忙我，大家都睇到噶啦。咁佢球场外咧，佢就话要活出真我嘅。咁啊，今晚一齐听一下黑妹叶佩妍分享一下佢个人嘅故事咯。 好，今日夜晚一齐留意住啦吓。 好，10:00仲有一个节目。 系啊，今晚呢个10:00呢个节目犀利啦，一齐闯天下之雀爷的地球探索。呢、这个雀爷就唔系曼联嗰位费格逊啦，呢、这个雀爷就系、是。 大卫艾登堡爵士啊，即系拍好多嗰啲自然生态片咧，嗰位伯伯啊，即系佢好近距离咁样去嗰啲接触嗰啲野生动物嗰位啊。咁啊，呢今晚呢个节目咧，一连三集系第一集，咁就呢、這个节目咧好特别嘅，即系除咗一向啊呢位爵爷带大家去到上天下海睇动物之外咧，亦都有好多电脑嘅影像、电脑嘅特技，真心好睇。咁啊，大家要留意嗱，佢会做咩呢？即係佢坐最先進嘅潛艇，佢八十幾歲㗎啦，潛入大堡礁揾深海嘅石斑啊，又會用一啲電腦影像去到帶大家去到睇下咧，已經絕種嗰啲梁龍，即係嗰啲恐龍啊、道道鳥啊等等等等，咁啊深入淺出講下咧呢啲自然界嘅有趣古仔啊，咁啊大家記得留意今晚十點鐘啊。 好，我都想睇， 淨係睇斑都已經夠睇啦。 係啊， 你會唔會坐架潛水艇落去揾斑啊？ 我冇潛水艇啊，會我除咗翻工潛水之外咧， 你翻工冇，你翻工冇。 咁啊，大家都唔好禮拜一精精神神啊。 冇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渔护署早前宣布会将市区出没的野猪捕捉和人道毁灭，每月亦有行动利用麻醉枪捕捉目标野猪人道毁灭。香港野猪关注组干事黄豪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反对有关做法，希望渔护署即时撤回有关政策，又批评没有咨询公众或者动物保护组织。黄豪贤说，有人喂饲野猪没有处理好垃圾桶、厨余等，都令到野猪进入市区。南区区议员梁俊在同一节目表示，认为渔护署的捕捉、绝育、放回政策成效太低。他又指，喂野猪人士好心做坏事，认为执法上应该加强阻吓性。内地新增5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2宗是本土病例。辽宁占最多，有25宗，全部在大连市。河南有3宗，黑龙江黑河市有2宗。过去一日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以色列授权5至11岁的小童接种辉瑞 BioNTech 疫苗，卫生部官员将在几日内决定开始注射的具体日期。美国政府早前紧急授权向相同年龄组别的小童注射辉瑞 BioNTech 疫苗，剂量是10微克。以色列总人口940万，当中大约120万人年龄5至11岁。卫生官员提出，这个组别人士若果不接种，怎样达至群体免疫？当地的民调显示，近30%的父母有意让12岁以下的子女打针，40%人未有决定。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后期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60点，升130点，成交金额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6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融创中国16.04是跌了1元，融创服务14.74跌1.82，腾讯控股492.2升7元，友邦保险85.3升2.1，百度集团166.9升2.1，阿里巴巴163.7升3，美团293元升3.2， 斯摩尔国际41.4升咗1.9，快手101.1升个1，携程集团243蚊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3.89，瑞士法郎0.92，加元1.255，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72点。升162点，港金现价报17,33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37美元，卖出1,86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提一提你啦，因为船舶机械故障嘅关系，珀丽湾至到中环上昼9:40，同埋中环至到珀丽湾10:10嘅航班咧，将会取消一个渡轮服务咧，系会取消，并且会由巴士暂代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玛丽医院那段比较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对行道那段咧仲系比较车多，排到去浸会桥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的沉重打击，香港人怎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日常，走访寻常的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0日。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点解要入戏院？Park Free。话说上星期讲到 ，Kitty 同我讲过呢套最近上映嘅超级英雄电影，究竟我嘅评价系点？我想先讲下喺睇戏过程见到啲乜嘢。 我习惯好早入场，如果睇漏咗个头，可能追唔到剧情发展。唔单止咁，通常我会睇晒字幕，因为好想了解埋制作团队。一套戏唔系得几个演员吸引你，台前幕后同等重要。呢个系列嘅电影改变咗大家睇戏嘅习惯，佢会将一啲叫做彩蛋嘅片段放喺工作人员名单之后先俾你睇。如果你想睇埋，就要坐到尾啦。话说嗰日我入场，当时戏院仲系着住灯，见到有一个年青妇人带住个小朋友，好明显应该系陪小朋友一齐睇啦。当然亦唔排除呢位年轻妇人都中意嘅，佢身边仲有一位长者，心谂前辈都喜欢睇系一件好事。当佢哋三位坐低之后，呢位前辈好大声问呢位年轻妇人：呢套戏有乜嘢好睇啫？做乜嘢叫埋我嚟？由于当时戏院唔系太多人，就算我哋坐得唔算近，仍然听到佢嘅声音。听到佢咁讲，好明显系唔想嚟啦。跟住无奈，佢嘅手提电话响起嚟，好奇怪。当有电话响嘅时候，通常当事人系最后先听到，即系话身边所有人都知道有电话响，就系自己唔知咯。佢接通电话之后讲咗句：系啊，我睇戏啊，唔同你讲啦。我又谂啦，听你讲完呢一句，阵间应该唔会有人再揾你啦。跟住戏院灯光渐暗，开场啦，咁我可以静心欣赏啦啩。由于呢套戏同以往嘅超级英雄电影有啲分别，文戏比较多，而剧本真系写得唔错，就算文戏依然好吸引。正当细味紧当中台词嘅时候，电话又响起，而且铃声系一样，好明显系正话嗰位前辈啦。当事人又系最后嗰位听到电话响，我坐喺佢后边，喺黑暗嘅环境，直头见到边个打俾佢添，因为电话嘅荧光幕实在太大，而且好光。佢亦都冇刻意收细自己嘅声浪咁样讲，睇紧戏啊，套戏好闷，睇完先讲啦。当大家表达自己意见嘅时候，有冇谂过喺乜嘢环境、乜嘢情况？呢位前辈对呢套戏嘅批评，其实同而家网上嘅评论系冇分别嘅。还未细味电影本身就网下评论，随便讲一啲批评嘅语句，一系好普通，唔系就以为自己好独特。至于呢套戏，我觉得写得好细腻，值得再三回味。剧情丰富之余，不落俗套。如果只追求官能刺激，未必啱你。如果你喜欢慢慢品尝，一定会有惊喜。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成就是否可把你定等级？名利是否可把你定贵贱？成败未必分辛苦，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情人在世间价值凭何定？从此不可 盟誓是否可把爱定驱散？离合未必分好坏，痴痴爱情真假太难辨，情在世间价值凭何定？纵使不可 好靓啊 ，Kitty， 好好珍惜啊！ 小白，今朝早有啲冻、啊。 Barbie， 好好珍惜啊，随时可能变翻夏天噶。 就算乍暖还寒， 都要好好珍惜。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天气凉凉地咧，特别想饮汤啊！一来因为干燥啦，二来咧亦都觉得即系饮碗汤落去咧，即刻个身都会暖啲嘅。咁啊，今日咧想讲下呢一个法式洋葱汤。咁、哦、呢个咧都系我几常 又法式，今日啲科学又法式，你又整个法式洋葱 汤。法式科学家， 法国十一月 系啊，呢、這个 等我礼拜三嘅时候揾翻呢个法国科学节， 系咯， 究竟点解会连科学馆都有法國？ 系咯，法国啲科学有咩咁巴闭咧？ 系啦， 所以咪要去睇下。 研究 一啲 咧，那些可能複雜啲，這個、呢個咧就比較簡單啲啦。呢、這個整呢個法式嘅洋葱湯咁啊，我自己出街咧都幾中意叫呢、這個，一係咧就叫洋葱湯，一係咧就叫龍蝦湯， 嗯、 即係呢兩個咧係我幾中意飲，因為可能夠濃味啊、嗯，即係呢兩個湯。咁喺屋企咧都可以整到嘅。咁啊，洋葱咧就要兩個啦，即係黃洋葱同埋紫洋葱各一個啦。咁啊，其他咧我就喺個步驟嗰度講埋俾大家聽啦。咁首先咧將嗰個洋葱咧就切絲先啦，跟住咧擺落鍋嗰度，用少少橄欖油咧就兜一兜香佢先嘅。其實最花時間咧就係炒到嗰啲洋葱咧係好腍好腍嗰個嘅時間嘅啫。咁、炒一炒香佢之後咧，就可以再落多少少橄欖油同埋牛油咧。繼續兜兜到佢咧就轉到啡色，因為平時你出街飲嗰洋葱湯咧，佢唔係白色嘅，你見到咧佢即係啡色咁樣嘅。跟住咧就落少少鹽啦，落少少糖啦，繼續炒。咁越炒嘅時候咧，你會發現佢嘅顏色亦都會一路轉嘅啦。咁啊，大概可能你要炒多佢十零分鐘啊，係慢火一路炒炒炒炒炒咁樣。咁跟住咧就加少少嘅蒜蓉落去啦，就加翻啲香味俾佢，又炒多兩分鐘。咁呢度咧可能都用咗你成四五個字嘅啦。 咁但係呢係抵嘅，因為你可以煲一煲好大班嘅湯，跟住呢就加少少白酒落去，咁就煮一煮佢啦，有少少嘅酒嘅香味，等佢蒸發一半到啦，跟住呢就可以加個湯底啦，通常呢就會用牛湯嘅，係啦，咁呢啲都喺超級市場都買到，即係包包嗰啲啦，牛湯啦，咁加少少嘅百里香啊、月桂葉啊，就攞返嗰啲香草嘅香味啦，就煮滾佢，加蓋，就跟住小火咧，就即系细火咧，就煮佢大概20分钟，慢慢等佢滚出味啦。跟住咧，留翻起嗰啲月桂叶啦，即系你冇理由即系食埋落口噶嘛，即系你要咗佢嘅味。跟住咧就可以加盐同埋黑椒咧去到调味噶啦。咁、其实咁样咧都可以话系八九成完成噶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再靓仔啲咧，你就可以摆两块蒜蓉包仔喺面，加少少芝士碎，跟住咧就摆落焗炉嗰度焗多佢一阵，系啦。咁出翻嚟嘅时候咧，佢个面就会有少少芝士溶咗喺个包上面。哇！這個、呢个咧，我觉得冬天，尤其是譬如你话嚟紧圣诞节，你会即系叫啲少少朋友上嚟食大餐嘅。 少少朋友叫多啲啦， 系 啦，仲要少少朋友啊， 少少朋友啊， 你屋企咁大噶， 做饭 冇十几廿人都唔可以显示你嘅气派噶嘛，系嘛？ 但系个煲冇咁大啊嘛， 叫外卖咯。 咁大家咧可以试下整呢一个啦。咁啊，记得咧，洋葱一路咧系要兜住， 兜住， 唔系咧佢就会窿。 洋葱咧真系好神奇嘅。你平时就咁食嘅时候咧，你都辣辣地啊嘛。佢真系经过加热嘅过程之后咧，会变甜。 系啊， 即系令到小朋友咧都会觉得开头哇生洋葱，佢整热咗之后咧，好中意食。 嗱呢个过程咧就叫做焦糖化。咁啊，小白都提得好好，因为佢一路会变啡色就系因为佢焦糖化啊嘛。咁所以咧，你一系咧就用嗰啲不锈钢，一系就用嗰啲铸铁锅，咁就会嗰个效果就会做得好啲嘅，系啦。咁大家可以有时间嘅时候翻去，哇，整一铺咁样嘅汤，几暖啊，好正啊！ 焦糖化啊， 化晒啦， 化晒佢啦， 做人一样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呢？哦，唔系钓鱼，今日同大家讲下钓虾。 哦， 啊，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室内嘅铺头啊，或者室外嘅都有嘅。咁我自己两个咧都去过，咁最近亦都有去过一啲咧，即系室外嘅场咧，咁有玩嗰啲钓虾，都几得意嘅。咁而且如果系一家人去嘅话咧，个感觉咧个体验都几大。 好玩咩？ 好玩，你冇玩过啊？ 冇啊，从来冇啊。 我冇钓过虾，我钓过墨鱼咯。 啊，墨鱼又好玩喎。 我仲系我仲系嗰个船咧，第一个人钓到得到一份奖品添。 系啊，墨鱼唔系钓噶嘛，墨鱼系错。 佢错咯，但系我怀疑。其实咧唔系我钓到上嚟，因为咧一钓上嚟嘅时候，两个勾勾住咗一齐咧，跟住就话系 佢唔小心系， 但我明明冇喐过， 即系条墨鱼唔小心困到你系。 唔系你墨鱼系出海钓噶嘛？ 出海钓噶，坐船咯。 你冇喐佢木冇喐嗰个鱼丝咧，唔紧要噶，因为你架船摇下摇下啊嘛。咁你水流咧喺个水入边咧，其实你一定系条鱼丝都系喐下喐下。 但系就大阵仗啲咯，因为要有一架船，即系我嗰次系同啲唔识嘅人，即系一齐报名咁样咧，嗰啲活动。咁你钓虾就应。应该容易啲， 钓虾就容易啲啦，系室内都得。不过如果你话钓戳墨鱼嗰啲咧，我有个 friend 都系成日自己出海，即系佢又入架艇，好细架嗰啲艇仔，佢好中意去嗰啲远少少嘅海域嗰啲，都系香港嘅。咁佢就喺度钓鱼啊，戳墨鱼啊咁样。咁有次即系佢约佢 BBQ 啦，咁啊佢之前佢特登。出海， 但唔系要夜啲先钓得到 嘅咩？系啊，佢有好多办法嘅。咁跟住咧，佢钓嘅时候咧，佢第日拎翻出嚟，哇！佢嗰啲墨鱼咧，即系成尺几咁长，即 系 一只一尺嗰啲，咁咁大只，跟住佢又识得劏啊！啲鱼咧又系见到佢捉起上嚟咧，好新鲜。咁所以咧，你发觉原来。即系个食材新鲜系好紧要， 差好远， 差好远。 你钓虾嗰啲，佢都会即刻帮你整噶。 系啦，钓虾嗰啲其实佢都系即系 杀翻定帮你烧翻只虾嘅。 有蒜蓉蒸， 系啦， 开边虾。 其实几只都有噶，佢都系会问你想点样食嘅。最主要都系蒜蓉啦，同埋烧。 系 霎咧喺呢个时候比较上少啊，我都唔系好见到人霎，因为佢嗰啲虾本身系有少少大头虾咁样嘅，咁你变咗如果 霎，我中意啊，其实大头虾几多高啊， 系啊，但系烧好香， 燒真係好香。咁你知嗱，做生意咧，其中一個最好嘅法門就係咩咧？佢可以令到佢公司嘅產品咧，即係經過呢個抽氣扇同抽油煙機飛出去條街嗰度，即係呈現同啲炸雞一樣啫嘛。其實離遠隔離條街，你都聞到啲炸雞味、 哦。吸引啲人入嚟釣蝦，釣完你就可以燒啦。 冇錯啦，大家都係享受食嗰個過程啊嘛。咁同埋釣蝦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即係簡單啲嘅。咁你通常攞個勾落去咧，你發個轉頭你都有上嚟噶啦。咁通常你一個過程咧，你都有十幾隻嘅。咁當然啦， 十幾隻， 十幾隻啊，唔多噶啦，就十幾隻，係啊。 好劲喎，都系。 系咩？ 你喺室内定 室外？室内长嗰十几只，因为其实啲虾都喺晒度噶啦。 你都见到晒佢嘅样。 系啊， 但 系 佢都会走噶嘛，佢会走噶嘛。 但 系 佢肚饿啊嘛。 其实佢主要咧， 佢哋冇咁叻噶，佢哋会行过嚟咬你个脷噶。 佢肚饿。 佢主要咧系勾到个虾壳而上钓喎，好多时候、我知道钓虾呢一样嘢，佢唔系因为食你个粮嘅，咁所以你都要有啲技巧同埋好巧妙咯。我喺周边地区咧。是有试过钓过虾嘅，系啦，咁咧嗰个经验都几好嘅，我觉得，即系我嗰时踩单车去嗰啲地方咧，就见到啊，咁得意有啲钓虾场，咁我入去玩啦，咁咧。但系冇小白咁叻嘅，一個鐘頭其實釣到五六隻到啦。咁、你就懶醒啊，攞嚟影相呃拉，跟住咪燒嚟食咯，係啊。 但五六隻大唔大隻先？ 都大嘅，都大嘅，都大嘅、即係佢有到手掌咁長嘅。 咦 ，OK 喎、 啊。但你唔知個入場費係幾多錢啊？最緊要係。 小白，你嗰個使幾多錢啊？ 差唔多都成百幾百五六蚊咁樣咯， 一個人 係哦。 咁佢包煮埋嘅。 包煮埋。 咁 OK 啦，又消磨咗幾個鐘，咁又有得食。 如果你話出去。去錯墨魚嗰啲，其實佢都係包你食埋噶啦。到你係咪真係你自己釣嗰只都唔重要啦。佢總之 船 上 一早預備好啦，即係因為時間嘅關係。 佢都有曬貨啦，係咪？咁但係咧，其實呢一類嘅食法咧，我記得以前曾經喺福岡都食過一間鋪頭咧，都幾特別嘅。咁佢就係、是好似而家香港都有嘅。咁你就好似卡位咁樣啦，跟住側邊就有條人工嘅河道，即係有啲水流住喺度咁樣嘅。咁佢條嗰個水流咧，那個位置大概是兩尺闊到啦，咁啊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魚嘅。咁我嗰陣時喺日本食呢間鋪頭嘅時候，佢就有個魚竿，即真係有支魚竿俾你吊住咁樣嘅。你一路食嘢就一路吊住咁樣，咁佢就一路喺度喺個人工河流嗰度咧，就一路啲魚遊嚟遊去。佢突然間會上吊㗎， 係 突然之間唔知點解無理拉竿上吊。 願者上吊就係 冇錯啦， 你冇理佢， 願者上吊 佢自己上咗嚟。 咁嗰陣時咧就一釣到魚嘅時候，咁啊搖下搖下啦，咁咁樣搖嘅就鈴鈴聲㗎嘛。跟住嗰啲工作人員就即刻行過嚟同你講：，哇你！有魚上釣啦，因為佢都知㗎啦，你班人掛住傾偈就唔會理個魚竿嘅。 佢幫你搞埋， 係啦，佢幫你搞埋套餐咁樣，佢就幫你釣，跟住咧去到最後嗰刻咧，差唔多肯定釣得上嚟嘅咧。佢又會俾翻你釣翻上嚟，咁、令到你真係有一個體驗喺度。好啦，咁啊釣咗上嚟， 邊有體驗啫？呢啲係叫做咩啊？偽釣魚啊， 係偽釣魚， 偽釣魚嚟嘅啫。 開心咪得咯， 係啊，喺室內入邊有啲釣， 係啦， 係咪？天氣又好， 食緊魚生，你又唔使理出邊係咪咩天氣？ 客人永遠是對的，係 啦， 係你釣㗎，係你釣㗎。 最緊要嗰係佢已經搞曬前面嗰個步驟啦。就係、是、你 拉上嚟啦， 咁你就當係自己釣㗎啦。跟住佢好大聲去講話幾多幾多號台嘅先生咧，就釣一條咩魚上嚟， 跟住有人鼓掌啦， 係啦， 開心。 跟住咧，跟住佢就會問翻你呢條魚你想放翻入去啊，定係你覺得呢條魚你自己釣上嚟嘅、你會想劏咗佢嚟食啊咁樣，咁佢就會問翻你嘅。如果你我唔使啦，咁你咪放翻佢咯，都冇乜所謂。雖然佢最後都係難逃一死㗎啦，覺得係咪都有其他人釣㗎啦？咁但係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啊！ 又唔可以咁講嘅 咩啊？ 佢用佢嘅生命去延续你的生命啫，系咪？ 啱啊！ 呢个就系食物链啦， 冇错，食物链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世界是。 我是 Kitty。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 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洁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七个单元故事，由 Anson 编 ，Misha 叶巧林、方力申、连思雅，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阿卡赵慧珊、Jace 陈海泳声音演绎。 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一同展翅追梦。 阿欧，今朝天空啲云好靓啊 ！Kitty， 好好珍惜啊！ 小白，今朝早有啲冻、啊。 Barbie， 好好珍惜啊！随时可能变翻夏天噶。 就算乍暖还寒， 都要好好珍惜。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